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啊，嚟到6:09，咁啊，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4月19日，咁啊，农历方面咧闰2月29嘅，咁啊，朝头早啊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啦，继续啊都有白权浩小白先喺6:00同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你哋见面 ，hello hello， 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1%嘅早上，咁啊出边啊空气梗系好啦，头先听新闻报段员嘅天气嘅时间咧，佢都话系啊有几阵骤雨啊吓，咁啊。渐转频密，同埋有呢个几阵狂风雷暴，咁所以咧今日咧嗰啲咩遮啊、雨褛啊、水靴啊，咁啊就系成日听我哋星期四啊海去到讲嗰啲雨褛嗰啲咧靓嗰啲咧啊，最近呢段时间呢、這个星期咧可以出动啦，咁啊最紧要咧个人咧都系精精神神 keep 住一个正能量，唔好因为天气差咗见到个太阳咧就乌眉瞌睡啊，又觉得负能量多咗，其实唔使嘅。取决于都是你自己嚟嘅啫。好啦，咁啊开始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啦。 晨光每日一格。 好啦，朝早6:10嘅早上咯，咁啊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美丽。内在美咧，其实拥有好大嘅力量喺度，因为当你真心感觉得到快乐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原来个人越嚟越有自信，而且你亦都好愿意去到用一个真诚啦、善良去到对待其他人，你更加会不经意发出一种吸引人而且美丽嘅气质添。呢种嘅气质咧，好特别噶。即气质咧，又会令到身边嘅人咧，好不由自主咁样去到爱上你，啊，觉得你真系好靓，觉得你真系好正，于是乎咧就喜欢同你一齐咧倾下偈啊，联谊下。所以美丽咧，除咗系外在美之外，内在美先至系可以令到你啊一个持久永恒嘅人际关系嘅。 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再能被。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儿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感激敬礼，斗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秀丽，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跑马人潮中唱尾。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秀丽，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 之中亲你，不管星宿。 一首歌来自郑秀文《终身美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吓六点十五分嘅早上啦，2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1%嘅。揭揭报纸啊，好啱一样嘢提一提大家嘅，唔知道你攞咗消费券未咧？我咧就4月16号当日朝头早一扎醒，擘大只眼，第一件事咧就系拎住个电话揿啲钱翻嚟先。眨下眼都已经冇咗一大橛啦，啊冇办法，屋企消费多啊吓，都系啲日常开支嚟嘅啫。咁消費券咧，咁都已經俾咗大家噶啦。咁可能你攞咗啊，或者暫時都未攞嘅。咁其實要睇翻喎，上年6月13日之後先至年滿18歲嘅青年咧，咁都符合領取今次嘅消費券噶。咁但係咧，咁有陣時可能即係有一個叫劃線日啊，又係邊一日咧？消费券第二笔2000元咧，就将会喺今年嘅7月16号咧就派发嘅，咁啊仲有几个月嘅时间。政府之前咧，咁亦都会公布办理转会嘅安排啦，以及咧就新合资格嘅申请条件。咁啊，过去两年政府咧都系喺消费券记者会公布详情当日啊，即系2021年6月18日，以及咧就2022年6月13日，咁啊作为咧年满18岁嘅界线嘅。咁由於政府直至到咧就係18号為止啊，都仍然未召開記者招待會。咁即係上年6月14日至到今年啱啱滿18岁嘅市民咧，只要喺今年嘅年中啊登記並且通過審批嘅話咧，咁肯定可以獲得保留嘅獲派消費券。劃線日咧，咁又係咪6月中咧？幾時咧？咁其實呢個咧就真係要等政府公布啦。上年登记之后啊，年满18岁嘅市民啊，或者喺呢个划线日之后咧，经过各种人才计划嚟香港嘅合资格人士，咁啊喺16号并未能够领取第一期消费券。咁啊，政府早前公布啦，上年未登记消费券计划嘅市民需要等待至到今年中，政府再公布新资格嘅准则，咁啊先至可以登记以及咧就拣选领取消费券嘅支付工具。咁啊具体准则咧，其实又同上年咧就差唔多噶。咁啊头先提及过啦，咁啊直至到政府喺今日即系同年嘅6月13号公布，咁啊从未登记嘅合资格人士。咁啊，会唔会有呢一个资格咧？咁其实大家咧，即系关于呢啲细则啦，咁啊听心机就好难抄低晒啲嘢嘅。不妨咧就自己可以上网揾一揾啊，到底嗰个消费券嘅准则系喺边一度咧？啊，根据当其时嘅派发时间表，咁啊可以就自己睇下会唔会可以领，即系领取翻呢一个嘅消费券啦。若果以市民是以八达通用户为例啦，在2021年已经登记消费券的市民，咁由2022年的4月7号开始，亦都就分开两次派发5000元的消费券啦。咁呢个大家都应该记得噶啦。不过咧，咁喺2022年中补交登记的合资格市民，佢哋嘅派发方式就有所不一样啦。嗱，八达通用户只是分开4次的派发。8月7日、10月1日、12月1日，咁啊为3000元，余下1000元咧最快就喺2023年嘅2月16号派发。明白咧，咁啊唔同嘅人或者系唔同资格嘅人士，佢哋喺叫做领取消费券上面咧，可能大家会嘅日期或者会有所不一样，甚至乎咧就会因为申请咧，咁啊令到个时间有所改变。 咁所以详情咧，亦都欢迎大家咧就上翻上去政府嘅网站啦，或者相关嘅支付工具平台嗰度咧，就睇翻嗰个嘅叫做付款嘅或者收款嘅方法，咁啊知道咧到底嗰个关键嘅政府嘅划线日啊系喺边一度咧，咁啊从而咧嚟领取翻呢啲嘅消费券嘅。 装哪款比较火？ Oh yeah. 心脏位置脱俗，无用避冷多。要今天我去叫艳货，分外惊内有着你亦有着我。Nah, everyone's crazy about money, not me. I'm all about fun, free. I'm all about me. 要认真轻可，人没贵重那身份，仍能好得起美感。Yo, what up? Cash, cash, fly high. No cash, still so fly. Make your own way up to the top. Let me bust a move, make it make it pop. 几个花了一世开个保险箱，抵抗心伤，想以金块烧额补偿。非富则贵，得到几下鼓掌，兴奋感可以恨你想都买不到坚强。一字管折可，人自信大自足感，无穷奇迹。Attention, yo.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要付出付到最美。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Gold.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你有富有，最富有哲理。 一首歌曲嚟自卢汉廷啊 ，Anson Low 嘅叫做 Money。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时间，晨光成语百科之前咧，先同各位听众啊望一望呢个天气。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噶，日间骤雨渐转频密，以及咧有几阵狂风雷暴。今日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咁啊风势有时疾劲啊，咁啊惨啦，即系代表一大雨嘅时间，如果都系大风咧。就变成啦横风横雨，咁大家要留意啦。到时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啊，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咁啊骤雨逐渐减少噶啦。2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3%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都系属于低水平。空气咧系好嘅。啊，睇睇古仔咯。咁啊，清朝嘅时期有一位嘅广西官员姓李嘅，李官。 咁佢咧就奉两广总督之命，咁啊前往广东嗰度做官啦，咁啊骑住马仔，咁佢梗系开心啦，噶啦噶啦噶啦噶啦噶啦，嚟到啦，啊真系当自己八虎巡案咁样。佢就话到啦，啊参见咧就系新总督一去到嘅时间，咁啊梗系佢都唔系number one 嗰个嘅，去到嘅时候梗系要拜会一下啲地头虫啦。好啦，咁啊当地嘅官员啦，咁佢就话到啦，嗯，你就系前任总督要嚟嘅人啦吓。咁啊前任总督个而家嗰个空缺嘅位啊，就系因为佢过世啦。咁啊咁样啦，你就要替补佢嘅位，但系咧，嗯，都系麻麻地噶啦，啊，你都系走啦咁样，哇咁啊！可以咁兒戲嘅咩？咁呢位李官咧，去到廣東之後，先至知道咧，啊，原來兩廣總督啊，同埋入邊嘅人同埋事各類嘅情況。咁佢咧個心入邊，啊，你佢翻去點得㗎？咁啊，朝廷嘅 order 嚟嘅喎。及後啊，咁啊新任嘅總督更加去世，咁啊即係叫佢去嗰度唔係開咪，叫佢哋去嗰度上任，嗰位嘅新任總督都去世啦。於是乎呢佢就話到啦，哎呀新任總督去世啦。咁到底點算呢？咁我咪即刻又可以返去又成呢？其實呢好多嘢佢都係未知之數㗎。咁但係當其時佢去到受到咁多冷言冷語，佢亦都只好呢返返去廣西。咁見到廣西嘅巡撫吳方伯喎。咁梗係巡撫梗係同佢講返聲有件咁嘅 case 啦。巡抚咧就即刻咧就写翻封信咁啊俾佢啦，啊佢就话到你可以喺嗰度复职噶啦，然后一去到当地嘅时间咧，咁佢就话到广西巡抚又调我翻嚟广东啦咁样，当地官员就话到啦，啊你仲未知道呢度嘅情势，失咗人浮，于是你都系翻广西啦咁样。到底点解咧？浮系指咧就系超过多余。原本咧就系指出嚟人嘅职位，咁啊超过咧就系啊佢哋所得嘅俸禄，咁啊而家咧就指工作人员数目超过工作嘅需要，即系咧人多就事少嘅。如果一个社会人多事少咧，系咪一件好事咧？嗱，唔评论，但系大家就可以自己谂下啦。咁啊，但系有阵时见到失业率咧，啊又系咪有啲端倪喺呢一个成语入边揾得到咧吓？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便合理，连习惯也太自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各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没了手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临来勒马，成全大家。 九分呢首嘅歌，佢嚟自朱贤明熙嘅《大开眼界》啊。嗱，27度，相对湿度82%。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呢、這个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朝早都有白泉老师白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岛部分地区凌晨12:45发生电压骤降，引致停电，并导致多宗混裂同埋火警中鸣响嘅事故。电力供应约两个钟头之后陆续恢复正常，而受到停电影响。东区和南区多处街灯和交通灯熄灭，汽车需要慢驶。港灯的客户紧急热线之前表示，电力系统发生故障，部分客户的电力供应可能受影响，已经安排尽快恢复供电。世界卫生组织警告，新冠疫情仍然不稳定，指出在新冠病毒进入可预测模式之前，可能仍会进一步造成影响。在检测大幅减少的情况之下，世卫在过去28日共接获超过23,000宗死亡个案和300万宗新增病例。世卫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表示，虽然新冠感染数字正在下降，但仍然有很多人死亡和染病。他又说，新冠病毒不会消失，会好像流感一样在高危人群中引致严重呼吸道疾病，而在部分国家仍有大量高危人群未接种新冠疫苗，而在一些国家的新冠病毒不再构成紧急情况。瑞安希望在5月举行的世卫紧急委员会会议，专家可以向总干事谭德赛就新冠疫情评估以及是否继续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积极的建议。德国西部城市杜伊斯堡一间健身中心发生袭击事件，造成4人严重受伤。警方说，事发在当地时间下午5:多，凶徒在健身中心内以利器袭击其他人士，造成4人受伤，伤者都是德国国民，其中3人有生命危险。警方正是追捕一名疑犯，暂时未清楚他犯案动机。来自杜伊斯堡的德国联邦议院议长巴斯对袭击表示震惊，并向伤者表示慰问。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同意在当地星期二傍晚起临时停火24小时，但当地入夜之后，双方仍然继续搏火，首都赫土木不时传来枪声和爆炸声。苏丹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说，至今已经有270人在冲突中遇难，2,600多人受伤。世卫表示，苏丹局势令人深感担忧，又指之前分发给当地卫生机构的物资已经用完。世卫又呼吁各方遵守国际法，指出医疗机构和工作人员不能够成为军事目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渐转频密，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乐乐见我哋食嘢，佢又想食。 好啊，咁俾佢摸一下、试一下，认识唔同嘅食物啦。食物多元化，为小朋友成长同脑部发育提供需要嘅营养。 佢仲想用羹自己笔、啊。 佢1岁啦，系时候教佢、鼓励佢转用杯饮嘢、自己食嘢，等佢增加食嘢嘅乐趣，由细建立健康嘅饮食习惯。想知多啲，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九十五，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联系 香 港。 大家好，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谢影雪。最喜欢港台的节目当然是体坛一二三啦，因为他们每个星期都会访问不同的运动员。在这里祝港台九十五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DSE 打气加油站。 今个星期六将会举行2023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想在考试之前为应届 DSE 考生打打气，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DSE 打气加油站的贴文留言啦。 你的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在星期六朝早九点至十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同齐集五星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嚟到系6:36啦，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权老小北喺度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电话方面咧啊都打咗俾阿梁明忠啊忠哥噶咯，咁啊而家咧就叫佢出嚟啦，早晨啊梁明忠忠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嗰啲。感觉咧就开始 up 啊，会唔会啊？而家你觉得 落雨啊？ 落紧啦。 而家就未，不过咧，你仲话都天气都讲咗啦，天气讲咗都即系如无意外，今日都应该落得出得啩。 系啊，今日有大雨。 系啊，琴日就几滴咁啊，即系好轻强啦。吓，咁同埋晏昼咧，即系未接近12点之前咧、就会比较热啦。 嗯， 有太阳添。 哦，系啊。 咁但系跟住咧。一到两三点嘅时候，突然之间咧，个天就黑晒。 哦，系咩？ 系啊，好灰暗咁样。 哦。 咁所以咧，如无意外，今日都应该沤，即系啲前辈，我哋啲俗语话啫，应该沤得出雨啦啩。 系啊，应该系啊。咁所以大家吓、啊，即系见到各大传媒都喺度讲噶啦。咁啊，星期三开始咧就狂风暴雨。咁如果你话诶啲 DSE 考生咧，就要谂下啦。咁啊，如果譬如咁啱、有考试嘅，又系落雨嘅时候咧，咁啊真系要预松少少啲时间。如果唔系，就真系自己攣气咧，个影响心情，影响个步，即系个心情同嗰、那个气氛咧，其实亦都会影响个考试嘅成绩噶。 嗱，呢个咧当然有好有唔好啦。你讲起考试嘅时候，遇着天气变化， 系啊， 好处嘅地方系乜嘢咧？就系、是、有得赖啊！哎呀，我考得唔好，落雨咯。哎呀，我唔识答。落雨咯，哎呀，我迟到啊，落雨咯，咁一定有咗个藉口咧，你就好多嘢就方便咗嘅。 哦，即系俾自己揾一个借口啦，呢啲就 系啊系啊，但系唔好处咧就系、是、当然系你要预松咗时间啦，突然之间系咪要早啲出门口啦？ 嗯、 但系要早几多出门口啦、 嗯？ 因为你早几多出门口咧？又会同阿妈喺度拗噶啦，即系通常阿妈叫你早多啲出门口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你就觉得唔使早咁多出门口啦、 嗯， 跟住就系因为呢啲拗叫，所以影响心情、我成日觉得。 其实阿妈讲嘅嘢咧，大部分人都比较上容易疏忽啊，就唔系好想理住噶，一定系。 但系呢个系好有趣嘅。嗱、当阿妈仲系阿女嘅时候咧，佢又系唔听阿妈讲噶嘛。系唔知点解，当佢成为咗阿妈之后咧，佢就会识得讲噶 喎。同埋佢会听翻自己阿妈话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呢个就系永远都系咁样。即系就算系做仔都系噶嘛。你细个嘅时候唔知点解屋企人会咁样做。就系嗰句咯。当自己做咗爸爸嘅时候，就知道点解当年爸爸会咁样做。 哦，系。我而家有阵时谂翻起嘅时候咧，都会知道。 是、哦、原来我的屋企人呢以前是有这些用心的、哦、要做的、哦、那么都会、多了明白了这样咯。 是啊，那时候他们不要吃那么多东西。为什么啊？因为怕你身体不好咯。以前就不理啊，吃啊，即食住粒糖都要瞓觉咁样。 哦，系啊。 咁而家就会明白，原来食糖真系唔可以食得过量。咁、你就会同翻你个仔讲啦。咁、但系你个仔又会觉得，点解我唔可以食咁多 糖？系咯，含住粒糖咁舒服，点解要话蛀牙啫？蛀咗我有乳齿，咪由得佢咯。 但系佢就算啊，即系唔好意思都咁讲，就算佢真系食到蛀牙，佢都唔会觉得有问题噶。 系啊，系啊，系啊。 直至到佢大个啦、哎呀，原来真系蛀咗牙之后好唔方便，跟住咧佢觉得系有问题，到佢做爸爸嘅时候，佢就会同翻佢个仔讲，原来真系唔得咯， 哦系， 但系佢个仔系亦都系唔会同佢细个嘅时候一样， 系 唔听噶嘛， 以前细个咧听啲嘢都听咗啊，就只系会谂听咗说话嘅意思，例如我小学嘅时候都净系听话，唔好食咁多糖会蛀牙，我净系听到呢句。但我唔会谂咧，就系蛀牙之后个后果，除咗系话哦你烂咗只牙啦咁样之外咧、原来即系烂咗只牙，亦都会影响你嗰个人嗰、那个颚骨啊，或者面部嗰、那个各样嘢，即系原来牵一发咧系动全身，咁啊令到你好多嘢即系都会受牵连。我唔会咁谂噶，系而家即系学你话斋，人大咗就真系会谂啦。啊，喐咗少少嘢咧，其他嘢都可能有机会会牵涉到噶，要留意啊。 所以咧，有陣時候我成日覺得，作為父母教仔咧，都唔使講咁多嘅，因為其實佢哋未必聽。哇，唔係啊，咁我都要講噶。係啊，你諗翻自己細個嘅時候，你聽唔聽，你咪知道咯。 係啊，所以而家我對住我仔咧，佢唔聽，我都會即係處之泰然。我想佢聽嘅，咁但係我明白，我細個都係咁啦。你有啲嘢都將心比己啊。我反而教識佢將心比己呢個字最緊要啊！即係起碼佢明白我，即係佢識得換位思考咧。我覺得就已經對佢嚟講係一個大嘅進步啦，已經。 啊，不過你小心啲運用啊呢個字啊。我驚佢真係學咗之後咧，翻去同老師講。阿 Sir， 隔篱唔好闹我啊，将心比己啊！ 你谂下，你搞得好唔好先啊 ，Sir？ 哎呀，咁我就惨啦。 好啦， 翻嚟再讲，拜拜。 预松啲门口，时间松门口啊。 好 ，OK。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啦，咁啊，朝头早咧，咁啊，而家就系早上嘅六点四十二分啦，吓，咁啊，27度嘅气温。在我哋晨光百科全书入边，揭啊揭揭啊揭，今日揭咗一个咧，就喺演唱会一啲嘅叫表演项目入边，你经常都会见得到嘅一啲化合物系咩咧？哦，就系嗰啲烟雾，嗰啲烟雾咧，细个梗系唔识啦，就哇咁热噶嗰度啊，原来啱啱相反，嗰啲咧系干冰嘅烟雾嚟嘅。咁但系干冰嘅烟雾到底又系啲乜嘢咧？嗱，干冰咧就系由二氧化碳形成嘅，咁啊对二氧化碳施加高压嘅话咧，二氧化碳就会变成液体。咁啊，如果喺呢一个嘅状态底下突然减弱呢一个嘅压力咧，咁就会变成好似雪一样嘅一粒粒嘅状态。咁啊，再将呢啲一粒粒状态嘅物质咧就压缩成为块，于是乎咧就变成咗我哋嗰啲干冰啦。嗱，干冰咧，即系如果大家去买雪糕啦，咁啊有部分嘅雪糕生产商咧，其实佢哋都会摆干冰喺度噶。咁嗰啲干冰咧就唔好用手去掂，可能佢哋嗰啲见到嗰啲招纸咧都会写住嘅，唔好用手去掂啊，佢会灼伤你嘅。咁係喎，以前細個又係唔明我搞錯啊，話明乾冰啦，點會灼傷啦咁。咁當然佢寫咗一定有個意思啦。好啦，咁你再睇返喎，嗱，二氧化碳喺一般嘅壓力底下呢就會變成氣體啦。因此乾冰呢就不會成為呢一個液體嘅。咁而係直接呢就成為咗氣體，而且呢仲會擴散喺呢一個嘅空氣入面嘅。咁呢個過程呢就叫做昇華，幾犀利，聽個名字。好啦。 乾丁的温度大概呢就是负80度。咁你呢就听到就会明白点解呢佢会灼伤我哋嘅手啦。人去到呢就是天气冻嘅地方呢，我哋都会容易呢就受到呢一啲嘅温度去到改变我哋嘅皮肤嘅结构。简单啲嚟讲，即係破坏咗我哋皮肤原有嘅结构。换言之呢，即係太冻太热呢就会令到我哋受伤啦，因为破坏咗嘛。破坏咗呢就受伤。乾冰嘅温度呢既然大概呢就负80度。咁如果我哋攞咗喺手嘅时候呢，你掂一掂可能都冇乜嘢，咁但係一拎住嘅时候呢，你嘅皮肤呢就会被佢影响呢而受伤啦。咁亦都呢就係负80度更加会冷却周围嘅空气，咁将水蒸气亦都会变成水滴嘅，或者呢就係变成一啲嘅冰粒嘅。咁呢啲冰粒呢原来睇起上嚟呢就是白色嘅烟雾。换言之，其实喺我哋舞台上面见到嗰啲嘅烟雾呢，佢望起上嚟好似烟，佢原来呢是一粒一粒的冰粒嚟嘅，咁不过在我哋人的肉眼上边啦，睇到嘅咧就系嗰个效果啦，效果系最重要嘅。咁佢真正系点咧，其实都唔会太多人去理嘅。咁呢啲效果咧其实系靓嘅，咁但系做干冰啦，或者而家个成熟当然系非常之，即系个技术当然非常之成熟啦。咁但系如果即系安全方面咧，如果大家唔去做足啲步骤嘅话咧，都容易去到俾干冰咧去到整亲啊，咁就唔好啦吓。我自己都好喜欢嘅。无论是烟火效果定还是干冰的烟雾效果啦，都可以咧令到我哋嘅舞台上边咧就倍增好多唔同嘅风采喺度。如果冇咗呢啲效果咧，一套完整嘅舞台剧啊，可能咧你就会发觉佢争咁好多嘢噶啦。 自细就想飞。期许可找到自由，梦里到处也优美，我知太罕有，迷失路上，在痛苦沮丧别跟后，成长为终身暗夜天际缺口，走地单风也怕自我飞得绝创， 49分啊，咁啊揾嚟呢一首嘅歌曲咧，系叫做《Time to Fly》啊，孙琦嘅歌曲。 二十七度嘅气温啊，咁我哋一样可以听下今天早上嘅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梗系纾解我哋压力嘅时候啦。咁啊，电话侧边亦都揾到咧，就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喺度。早晨啊，圆圆。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今日又要靠下你咧，令到我哋嘅香港人咧就展现翻多啲嘅笑容，将嗰啲压力咧就带走佢。有啲咩好办法俾我哋先？ 我哋继续逆境自强系咪啊？ 嗯，冇错。 所以咧，上个礼拜我哋讲咗。五个 F 啊嘛， 嗯， 今个礼拜继续，其实系未讲完嘅， 系系系，请讲请讲 ，F 真系好好， 系啊，F 梗系啦。 第一个咧就系、是、freeze 停一停啊， 哦 freeze 系啊， 你知唔知咧？我一谂起呢一样嘢咧，我唔知道小朋友有冇留意咧 吓，做、啊、咩小朋友嗰啲 game 啊，一嗌停咁，你就喺度玩嗰啲唔准喐嗰啲。 你有冇留意佢哋打鐘係直情係定格噶嘛？要 嚇啊！係啊！係啊！係啊！ 而家仲係咁。 你一講咧，我自己都記得啊！以前咧細個讀書嗰陣時候，真係一聽到個鐘鈴咁，跟住咧要全部人咧，無論你做緊乜嘢，食緊薯片又好，或者食緊條香腸都好，或者跑緊步都。突然之间咧，呢、這个世界好似冰冻咗一样。哇！你 系啦，要暂停，冰封咗喺嗰度。 系啦，跟住咧就会有啲咧风纪啊。喂，呢、這个我都做过啊，因为我以前都有做过风纪嗰啲咧。 做风纪系咪？ 系啊，跟住咧就戴咗个手臂章之后咧，就好似免疫咁样嘅，就睇睇边一个喺度一喐咧。哇！我心谂以前咧都俾人捉得多啦，而家我有得喐嘅时候，梗系好似玩 game 咁样，边个一喐就即刻捉佢去埋去嗰度啦，系咪先？ 其实系有原机噶，所以咧，点解我哋细细个咧，每一日都要做呢个训练咧？就系、是、你，尤其是我哋小朋友嘅时候啦，嗰、那个年纪咧好高涨噶嘛，一玩起上嚟咧。就会好投入咧喺玩嗰个空间嗰度咧，但系要你翻翻收拾心情啊，要去排队啦，就系需要一啲过程噶。咁、 哦、 嗰个暂停咧，其实真系好需要。 系啊，我成日以为系嗰、那个咁嘅钟声，即系或者系呢一个动作咧，叫人唔准喐呢个动作咧，系、整鬼我哋嘅啫。原来有原来有原机噶， 有意思噶。 啊，系啊。 嗱，你谂下。小息嘅時候咁難得見到啲 friend 啊，你又玩玩下咩都好啦，玩下猜猜猜下成尋啊，你推我拱都好啦，你係好開心噶嘛？ 係啊， 因為你翻緊學咧，你喺個課堂嗰度唔可以有咁大嘅動作啊，你落到係咪好似好舒暢咁樣啊？ 嗯， 咁但係你要收拾心情嘅時候咧，翻翻上去咧，你又要需要一啲過程噶喎、 嗯。 咁所以嗰個停頓咧，係等你嗰個思緒啦，無論你嘅身體啊。你嗰個狀態咧，可以停一停咧、去冷靜一下先，令到你咧可以進入下一個你需要，即係可能小學生就翻學啦。咁但我覺得咧，點解我會講話啊逆境自強咧？其實就一個 app 咧 ，freeze 要停一停咧，就係喺其實之前我哋都有提醒過，就係話當我哋喺情緒好高漲啦，好崩緊啦。翻緊會點啊？個人會好急啦， 躁啦開始， 會躁啦，會猛震啦嘅時候咧，好容易會做錯決定， 嗯， 好容易會破壞咗一啲嘢。 哎呀，咁就恨錯難翻啦，真 係。係啊，同人哋溝通嘅時候，因為你猛震會講出一啲説話啦， 嗯， 你因為好急嘅時候，可能會做錯一啲決定啦， 嗯， 係啊，可能又聽人哋講咗一啲留言嘅時候，突然間，哎，我要去搶要買嘢啦咁樣啦，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面對咁多挑戰咧，停一停，諗一諗， 嗯， 即係你收咗好多資訊，或者突然間覺得自己好敏感啊，係需要自己咧冰封一下先， 嗯， 冰封一下，你嗰刻係停止噶嘛，你頭先講得好啱啊，小馬，係好似喺個世界突然間冰封咗樣， 係將所有嗰種高漲啊、導彈啊、破壞嘅感覺咧，冷凍咗佢先。 是啊，你做一个深呼吸又好啦，等自己呢真係去喘息一下、去停一停先，先、可以继续去諗一諗、我要面对嗰个问题系乜嘢。所以第一个 app 呢就係、是、freeze。係呀，適當嘅时候係要冰封一下 停一停。停一停，想一想，諗一諗，冷静一下先。 係啦，清一清嗰个后果先至去做。咁样呢就会一个提醒，等自己呢可以喺一个忙乱之间呢搵返一个即係理性返嚟啦。 明白明白。 嗯。好啦，第二个 app 呢就是 feel 啊。F-I-L-L， 即係填滿一啲嘢， 填滿係啦， 係啦。咁咧，因為咧上次我哋都講到啦，有兩樣嘢我可以即係提議大家咧去 feel 啲咩咧，去填滿一個，其中一個係 love 啦，係愛啦。 哇！呢、這個好緊要。 係啦，嗰、那個 love 咧係可以係你 自己自省一下啦。啊，我有啲乜嘢係可以做到嘅呢？一啲事情我可唔可以做到一啲嘅善事啦，或者去為到依家可能我的状态是相对好一些的，我还有得上班啦，我还有得为工作去忙啦，我还有一些能力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帮一下人呢？我可不可以帮即将这个爱呢去填满去在人来那里啦，或者是在自己，即、啊、我其实都充满爱是因为什么？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啊，有很多屋企人对我好、你可以去有一些时间去想一下，要 feel 一些 love 啊， 去感觉一下呢，到底用爱去填满我们的心里面啊，我明白了，即是个心里面呢就好像一个樽咁样，心形嘅樽樽。咁而家咧，我哋个心形嘅樽樽咧，就有好多嘅压力咧，喺度堆砌住喺个心入边。但我哋就注入一啲咧爱嘅液体， 系啊， 温暖嘅感觉， 系啦，加翻啲爱落去， 就将嗰啲压力咧就抽走咗佢，或者咧就直头放走啲压力，注入一啲新嘅能量。哇！呢、這个直头根本系嗰啲仪式嘅开幕嚟，仪式嚟嘅。倒啲嘢入去个心深嗰度就正式启动咁样嗰啲咧， 最重要咧有一个咧就系叫我叫内省啦，即系要自己一个有一个reflection 咁样，即系要谂一谂翻，因为其实咧你有时间啊嘛，你而家多咗啲空间嘅时候咧，平时就话太忙啫，记唔记得我哋话一个即系正向嘅心理学咧都讲紧，我哋都要常常去反省自己啊，喺即系人生里边，其实我都好充满好多爱喺我哋嘅周围嘅，其实喺个难关里边都唔系话系咪真系太差咧？其实我哋都满有好多感恩嘅事，但系你都要透过一个内省，你要识得去谂翻先得嘅。你要俾自己有个空间去反思，去做一个检讨，咁你先至会有一个即系啊，原来我都可以帮人，或者我都好感恩我有人去爱我，咁我可唔可以分享一啲爱俾人哋？即系要有一个咁样嘅空间去谂下先得嘅。咁你其中即系所以我话 feel 系咩咧？要 feel 做一个充满啲爱啦，同埋时间啦。而家我哋都叫好似多咗一啲时间咁样啦。咁好多人咧就会话啦，小朋友就停课不停学啊嘛。其实我哋大人都系可以。当我哋太闷嘅时候咧，你真系要帮自己搵一啲嘢去做啦。如果唔系，你成个人生就好似停滞咗，又会有一啲嘅唔好嘅感觉咁样。所以咧就话你要 feel 咩咧？要充满一啲，即系要填满一啲时间。你要品啲嘢帮自己做，咁我就会谂啦，我哋大人咧可以做啲乜嘢咧？我就谂翻起，咦，最近有好多咩 musical 啊，会有一啲嘅 音乐剧啊， 去睇啊嘛，音乐剧啊， 网上面好多都系直头又话唔使钱，佢哋会俾大家娱乐， 好多 concert 啊咁样啦、啊。咁另外咧，我就谂啦，唉，我之前都有咧叫学下啲外语噶嘛，咁、啊、会唔会、 哦、你有、啊、 可以有时间重新可以 pick up 翻？去温下书或者去睇下一啲嘢系学一啲自己唔同嘅咧，即系自己唔识嘅嘢咧，学一啲新嘅嘢咧，咁都得个系啊！我有学过下外语嘅，不过咧即系需要更多时间嘅去记啦，而家啲记性系会争啲啊嘛，咁所以可以重新有时间嘅时候，既然有时间咯，不如去重拾翻一啲自己好想学嘅嘢，去填满翻啲时间，咁你冇咗嗰个好似好空虚、好闷嗰个感觉咯。因为香港人都好白足咁多爪咧，有好多嘢做噶。咁但系而家暂时都唔出得街住嘅时候，或者即系可以多啲留喺屋企，咁不如谂下呢啲嘅事情去填满下。自己 的 时间啦、 啊，填满咧都系好紧要啊，因为我哋有阵时喺个心力上边啊，无论系爱啦、压力又填满咗我哋嘅心，系一啲负能量嘅填满啦。咁我哋将佢转翻咗一啲正向嘅填满，然后咧我哋嘅时间又可能有阵时唔觉意嘥咗或者浪费咗，喺我哋有多余时间嘅时候咧，我哋又可以即系谂办法。点样用一啲正向嘅方式填满我哋嗰个嘅 schedule 咧，又可以令到我哋咧就同呢一个压力咧就讲多啲拜拜啦，系咪先？ 系啊，好似小白嗱，日文你系叻啦，你学下韩文咯，或者学下西班牙话咁样咯， 都得系啦，学多几种唔同嘅语言，咁啊填满我哋嗰个嘅时间，咁啊各样嘢都好。嗱，今日咧就学咗咧就两个 app 先嘅。第一個咧就 freeze 冷凍咗佢先，咁啊係啦，將嗰啲興奮太過興奮嘅就冷凍咗佢先，個人冷靜咗就可以再知道自己下一步應該點做。另外咧就 feel， 即係令到我哋嗰個填滿我哋各樣嘅嘢咧，都係好緊要嘅，係咪？係。好，今日講住兩個先，我哋下次再講埋嗰幾個 app 啦，好嘛？唔該曬 Circle，OK， 拜拜。 好啦，6:59啦，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另外，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嘅时候啦，咁啊，而家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啦，以及咧咁啊 ，Vicky 都喺度啦。早晨 ，Vicky。 早晨，各位早晨。 早晨啊！咁啊，交通组嘅今朝早啊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咁系点啊？ 系，我仲抢闸讲先。今朝早交通唔系好顺利啦，又有汽车着火啊，港岛区你都听新闻啦，系咪先啊？又会影响到交通啊。咁先讲翻呢一个新界区嘅先啊。咁由于有汽车着火。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由于时间尚早啦，咁所以呢一段路开始车多啫，咁希望快啲清理好啦，如果唔系稍后咧呢段路都繁忙啊，咁车龙会更加长啊，咁再讲一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啦，由于汽车着火关系噶，咁另外啦，由于港岛嘅中区、西区、东区、南区同埋湾仔区啊，多处交通灯仍然失灵。咁所以驾驶人士咧，驶经呢啲咁嘅争巡，驶经啲交界位嘅时咧，真系要小心啊！ 系啊， 你知啦，其实咧，你都系揸车嘅，小白，哇！啲红绿灯咧，如果冇咗，真系好危险啊！ 系，咁我去到啲位，如果冇红绿灯嘅话咧，其实都好靠各位司机大哥，就我让下你，你让下我， 一定要礼让啦， 互相打下啲 手势 。不过咧，就即系阿 Vicky 有坐过车啦，佢都有问过我点解会戴手套嘅。 容易戴啲啊！ 系啦，我有戴白色手襪嘅，咁原因係因為即係譬如路面上嘅情況我唔清楚嘅，咁但係譬如斑馬線啦，或者如果遇到呢啲紅綠燈突然之間壞咗嘅話咧，其實原來我發覺大部分嘅司機咧佢。俾手勢咧，因為出邊嘅人睇唔到嘅，因為反光，係反光。咁但係如果你戴咗個白色手襪嘅話咧，咁就更加容易睇到。依個司機叫我，譬如斑馬線，我就會入啊，你行啦，慢慢行啦。咁佢哋好清楚睇到嘅。 哇！真係專業嘅小白啊， 唔係專業，為己為人啊嘛呢、這個。 係啦，希望個個都好似你咁樣。 係架車都要擺翻對手套喺度先， 係嘛？依個真係冇喎，依今我叫我老公都學下你先，冇喎。 大家有大家嘅方法嘅。 係，咁我覺得係好嘅嘢咪學咯，唔好嘅 幫助人啊嘛，始終 每個人嘅取捨都唔同。冇错，咁啊，已经讲咗呢一个咁重要嘅嘢，跟住再讲埋其他两个爆水管封路先啊。喺观塘嘅协和街噶，咁喺协和街来回方向，近住秀雅道嘅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啦。咁另外咧都系早前嘅亚皆路街有水管急收，亚皆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慢线咧仍然封闭噶。咁而路面方面咧，而家都系嗰个樽颈位啦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就系咁啦。 咁啊，交通方面大家要留意住，特别系港岛嗰边啦。咁有一啲嘅部分交通灯咧，就仲未恢复正常。 哇，个范围都涉猎几大嘅，真系几多啊！ 咁冇办法啦，停电。 系啊，停电，希望快啲搞翻掂啦！一到繁忙时间，哇，7:30咧都惊惊地。不过咁样，揸车朋友听小白嘅忠告，最紧要忍让咯，咁就冇事发生。你唔忍咧，哇，大件事啦。 系啊，咁啊，当然啦，我都相信警方会喺嗰度咧就实施一啲嘅措施嘅，咁亦都有人去到指挥交通嘅。 系啦，有现场有系交通警咧帮佢指挥交通咯， 所以都唔需要太担心。咁仲要啲电力快啲恢复正常。 自律啦，讲完啦。 啱啦， 我想讲啲好消息啦，就系咧，我相信咧，如果来往儿童医院嘅朋友咧，就好。 需要呢样嘢嘅，就系电动低地台小巴咧，终于喺前日咧投入服务啦。 哦，佢有咩特别咧？ 哇，好特别啊！呢个轮椅嘅小巴咧，佢嘅本身咧好得意嘅。嗱，我成日你哋可以上网睇下啦。呢个绿色小巴就叫做90号 A 啦，就低地台嘅，肥嘟嘟嘅，同普通小巴唔同噶。90号 A 上面当然系绿色啦，下低咧就系啲黄色咧就唔同嗰啲普通嘅绿色小巴嘅。咁啊，佢车身咧就系7米长嘅纯电动无障碍嘅小巴啦，好似旅游巴咁样嘅。咁车内咧当然啦，空间咧就宽敞啦，有19个座位，咁包括埋咧前面有两个关爱座，好似巴士咁。 哦，几好、啊。 前面有两个关爱座噶，咁啊同巴士下层一样。点解咧？因为后座咧隔后座嗰个位咧系会企高一级嘅、 嗯， 即系会前会高啲嘅。咁、 嗯、 啊走廊咧都亦都有楼梯连接啦。咁小巴就采用呢个低地台嘅设计，提供斜板咧，方便残疾人士咧同埋长者乘搭嘅。咁同埋侧边门咧都系有轮椅位。咁点解咧？你有轮椅位摆位咧，咁所以就可以预订嘅。系、 嗯、 啦，咁大家要留意翻咯，几好噶。你知啦，因为而家天气又开始热啦，为咗应对呢一个嘅气候变化咧，所以政府咧就好希望做到呢一个嘅减碳嘅工作噶。咁所以希望咧多啲引入呢啲电动无障碍嘅小巴，咁啊希望咧就系低碳咯，可以令到香港咧就系更加好咯，减碳啊。 啱啊，啱啊，啱啊。咁啊，如果你话方便埋轮椅嘅话咧，咁啊更加喺设计上面要贴心少少啦。 系啊，嗱，你讲开轮椅，一阵我先再讲啊。咁我讲埋呢一个小巴先。咁终于咧都等咗好耐啦，原来儿童医院呢一条路线咧就有嘅。咁喺前日17号开始投入服务啦。咁样咧就系、是，但系咁样佢系试验计划嘅。咁、所以咧佢只系咧每日咧星期一至五我哋啊，星期六日冇噶，行走两段时间嘅啫，10:04个班同埋2:08个班就系由油塘开出嘅。咁、另外10:30同埋2:30咧，就係香港兒童醫院開出嘅班次，咁係得醫記住1至5同埋低兩班，因為初試驗計劃啊，佢哋話要試下啲電啊 ，O 唔 OK 啊，會啲冷氣夠唔夠咁，好多嘢都要試啦嚇，咁、所以就初頭就係咁樣啦。咁佢會係行經咧城昌道啦、昌業街、長業街啦、海濱道啦、進業街、偉業街、茶果嶺道、油塘道同埋油塘里嘅。咁啊記住啦，星期1至5嘅啫，公眾假期咧就除外嘅。咁、好啦，咁大家如果想話，有輪椅嘅話咧，方便搭咧，就最好咧就聯絡呢個電話先，因為咧佢話因為得一個嘅啫嘛，得一個輪椅位，咁、如果俾其他乘客搭咗，你咪冇咯。 咁咪等下一班咯。 係啊，所以都好 咁下一班 好 渴求又唔係話好密喎。 得兩班啊，因為啱啱開始試驗計劃啊，前日先開始嘛，咁即係當然啦，可能佢 OK 嘅話就越嚟越多班次啦，乜、嘢都係要慢慢嚟啊嘛。咁、樣但係咧，大家可以打電話去啦，9681-6623，佢就係辦公時間啫，最好就早一日到通知喎。 係 九五嘅，朝9:50啦。咁、大家記住啦。咁啊，試驗計劃，咁因為得一個輪椅位，咁所以如果想要搭呢個小巴嘅話咧，就大家要預約問咗先。啊，如果我打電話去話，唔好意思啊，俾人預約咗，咁你唯有就冇辦法啦，要搭第啲咯。 咁而家好多都 book 定嘅， 冇錯， 即係好多服務你需要嘅時候都係 book 定，餐廳食飯你都會 book 定啦。咁而家好多餐廳都直頭唔做 walk in 客，淨係做預約，即係其實都系咁嘅道理。 所以大家好好利用呢个电话啦，问清楚先，或者系有需要嘅话。咁啊，点解我讲开轮椅呢？因为之前咧，我有个亲人咧，哇，真系原来咧，轮椅嘅的士咧，我唔知道你有冇 call 过啦。原来轮椅的士咧系额外咧俾多啲钱嘅，好似俾多100蚊嘅要。咁样咧，因为咧，喺屋企有事嘅话，你想送佢去医院，但有啲长者咧，佢就唔中意咧。你知啦，如果你 call 翻政府嘅救护车咧，佢一定系送翻你就区嘅医院，唔可以你自己拣噶嘛。咁但系我亲人咧，佢就要想指定嗰间政府医院啦，咁变咗咧，佢就唔敢 call 救护车啦，就自己去啦。哇，辛苦啦！原来一个冇力嘅人咧，你抱起佢都几辛苦噶。 系、 咁好彩啦，抱起喺屋企都好叫做好啲啊，有张床抱落轮椅系咪先？咁啊，由轮椅推落下低，原来咧将佢咧但系抱上私家车，哇，非常之辛苦，因为你嘅私家车冇轮椅位嘛，系咪先？ 我冇噶，系啊， 系啊，所以咧有轮椅嘅就有轮椅嘅座位嘅车咧，哇，真系非常之好，我觉得。所以希望咧政府引入多啲啲小巴咧，就可以咧就多啲人受惠咯。 系咯、轮椅可以即系直接靠嗰啲电动装置就上咗上架车嗰度，咁啊唔需要即系人咧去到即系搬俾人搬搬抬抬，第一自己又唔舒服啦， 同埋系好难嘅。原来当嗰个病者冇力咧，哇，你真系原来唔系专业人士咧，非常难。 唔係專業人士，你抱佢嘅時候咧、你又驚整親佢喎。咁所以呢啲咧都係要即係希望啦，好似 Didi 所講，快脆啲咧就有多啲嘅服務去提供俾市民。 係、所以其實而家電動嘅的士唔係電動啊，係啦輪椅嘅的士都好渴求㗎。係 啊係啊，因為我知道其實輪椅的士都唔係好多。 係啊，冇錯，因為貴啦。講開嗱，你講開話輪椅的士唔係好多，講翻小巴話，原來小巴咧呢啲輪椅嘅車價咧都好貴，唔係輪椅車價，呢個車價都好貴，係150至200萬一部。 150至到200萬一部啊！呢啲成輪椅嘅電動輪椅小巴，你話幾貴？ 係 咁啊！所以當然啦，希望大家受惠之餘都係多啲留意翻咯，邊度有得搭啊咁樣。但係而家咧香港都有幾部嘅，咁都係行走喺醫院嘅啫。 嗯， 係啊， 即係出入醫院方便啲咯。係 啦， 冇錯。 希望貴得有理，咁啊亦都即係遲啲減價，咁啊又可以多翻啲呢類型嘅即係公共交通工具提供服務啦。 係咯，佢又幾好啊，可以有減碳啊，令到環境又好啲。 係啊，係啊，舒服㗎。我而家行過有陣時，即係樂富有一架巴士咧，其實佢係電動巴士嚟噶嘛， 嗯、 即係九巴嘅，好似係我唔知唔記得係咪七號啦。咁、 嗯、 佢一成架車都綠色嘅，咁佢行過嘅時候咧，我都會覺得咧啊，完全少少嘅廢氣都冇，其實個人都會開心嘅。 係啊，你知唔知平時咧喺啲巴士站咧企喺度等咧，哇！啲巴士一經過啲熱氣啊， 點都會自己，我點都會自己閉氣嘅。 哇！夏天幾誇張啊，真係。所以啊，除非你行遠少少咯，如果唔係咧，你都係感覺到咧，哇！嗰陣熱真係頂唔順。 嗯，係啦、 啊。所以希望香港快啲引入多啲電動車啦，環境好啲，人都開心啲。 好好啊，唔該曬 Didi， 希望日日都開心啊。 好， 好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啊，歐開唔開心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好， 出边嘅天气系点啊？ 喂，今日都个人应该心情要开心啲，不过天气就麻麻地啊。因为头先小白话，喂，今日天气开唔开心啊？应该麻麻地啦，因为咧都系阴天嘅，密云啦，能见度亦都相当低嘅，咁有少少湿湿立立嘅感觉啦。雨粉都讲唔过去，系嗰啲咧，好似一如果你平时去针清嗰啲美容嗰啲。咁细咁细嗰啲少少水滴咁样咯，滴都滴唔到落嚟啊！直情系一支针咁嘅雨咁样咯，有阵时落下，咁我都睇唔到噶，冇咁好眼啊！只不过即系喺自己嘅车嗰、那个车流玻璃嗰度见到，系咁雨有啲水咯。咁所以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都要留意啊！咁、那个礼拜咧有机会啊，天气方面咧都不太稳定，咁所以咧即系带定把遮咧就有备无患啦。呢个就系、是、即系今日噶。天气概况啦，咁同埋都知道呢个叫做咩啊？隔晚啊，嗰、那个港岛区咧，咪有啲停电嘢嘅。咁、那个停电嘢咧，今日咧，好似喺港岛区都有百几支嗰啲交通灯啊，都有机会失灵。咁所以要有关方面都话啊，大家要早少少。 直头失紧灵添啊！因为头先 Didi 都有讲啊。 系啊，要早少少出门口啦，咁所以今日听住晨光第一线嘅你咧，啲步履咧就快少少啦。好嘅，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好嘛？ 好，唔该晒， 唔该，好，同大家睇睇而家嘅天气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就系、是、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骤雨咧就会咧渐转咧频密啊，同埋咧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噶。最高嘅气温咧系去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咧有阵时系疾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系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咁就啲雨就会少翻啲噶啦。咁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嘅。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18嘅时间啦，咁啊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就已经打咗俾Terry 啦，陈佩斯医师嘅，早晨 Terry。 喂，早晨啊，小 白， 早晨 Vicky。 早晨 Terry。 系咁啊，最近啲天气咧都古灵精怪，昨晚 Vicky 都瞓得唔好啊。 系啊，就正正系因为我哋今日要讲嘅问题啊，真系 咁啱得咁巧。啊！俾蚊針喎，咁啊搞到佢即係成日夜晚就應該係癲咗喺度拍蚊啦， 起咗好多次身， 係啦，咁 眼有冇腫啊？而家要俾蚊針眼啊，通常都係咁嘅瞓緊覺， 咦係喎， 係咁針我只腳啊！ 哦，你露咗只脚出嚟啊？你 系啊，露咗只脚出嚟， 露对美腿出嚟。 佢有嬲我个头嘅，但我一听到啲嗡嗡声咧，我就即刻起身啦。 哦，咁啊要去处理佢啦吓。 系啊。 好，今日都想问一问 Terry 咧，咁啊其实即系有冇话啲乜嘢体质嘅人，譬如系咪即系 Vicky 咁嘅女仔， 系啦， 特别容易惹蚊嘅咧？因为成日听过、小朋友容易惹蚊，啲血甜啊，系啊，女仔食得多甜品啊，啲血甜啊，其实关唔关事？即系以中医角度去到解释嘅话。 我自己的經驗咧，係發現咧身體好咧係少惹蚊啲嘅。 哦， 身體好係啦，咁樣點樣呢 你身體唔好啊！ 我記得 Vicky 都係成日食凍嘢嘅，我記得。 我係飲凍檸茶。 哦，唔怪之得啦。 嗱，因為咁樣嘅，其實咧外國咧有啲研究咧就發現咧啲蚊咧係中意咧即係揾到我哋呼出嚟嗰個嘅二氧化碳啊，咁同埋佢會感覺到咧啲熱嘅，咁所以佢就會過嚟針我哋啦。 咁呢個除咗之外咧，其實咧嗰、那個氣味都會有影響嘅。咁、我啲研究都顯示咧，氣味裡面咧含有一個叫做咧羧基酸啦。咁、所以都會某啲人咧會多啲咧，咁所以就會吸引啲蚊嘅。咁當然呢啲都係外國嘅研究啦，佢冇呢個中醫嘅因素喺當中啦。咁、但係咧，譬如話喂，我又出汗，我同你一齊做運動，我又出汗，你又出汗，點解我係野蚊啲，你又好似冇得事啲蚊去曬我度咧咁樣啦？其實我會發現啦，即係我嘅經驗就發現咧，啲病人啊或者即係朋友都係啦，如果身體冇咁好嘅話咧，當你出汗嘅時候咧，汗裡面咪好多你嘅垃圾咯，你嘅垃圾咁樣多垃圾多嘅時候咧，自然咧你又發覺喂，有時嗰身體病啊或身體狀況唔好咧，啲汗都即係臭啲啊嘛，係啦，呢一啲就特別咧吸引啲蚊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嘅身體唔好，身體垃圾比較多嘅時間咧、出汗嘅話咧，就容易惹蚊啲啦。 哦，原來係咁噶，我平時咧即係如果行山嘅時候咧，梗有一兩個朋友一定要 call 嘅。因为佢特别惹蚊啊，咁我而家就明白啦。其实我更加应该 call 佢，因为等佢行多啲山，健康啲，跟住佢就开始唔惹蚊。又真系，譬如住喺我住喺乡村地方啦，咁啊成日出入都系自己靠只脚行噶嘛，可能行得多咧，身体好。咁你譬如住市区啲人习惯 lift 嘅，咁我纯粹咁讲啦，可能又比较上少做运动嘅话咧，咁血气行得唔好，就好似 Terry 所讲啦，佢哋咧就比较上容易惹蚊啊，即系又唔习惯啊，咁可能都同呢啲即系有啲。端倪喎， 系咯，都有可能。咁、但系如果真系俾蚊咬咗啦，咁我哋又有冇啲乜嘢止痕嘅方法咧、 我知道打十字，打十字得唔得？ 系啦，得唔得嘅咧？ 其实通常打十字咧，我经验都系快 check 咗你嘅啫。咁你痛痛地，咁你讲真啦，你宁愿痛下好过呢个痕嘅，痕你贴住痕噶嘛。咁、十字其实真系麻麻地嘅啫。咁但系咧，有个方法咧就系、即刻咧去洗手啊，攞一啲碱液咧，即系洗嗰个患处啊，即系嗰、那个咬到的位置是中和了酸性的，因为它最主要就是那蚊咬完你它放回它的口水在你那里，即是它的分泌在你那里，那些东西刺激我们的皮肤痕的，是的，那这个是真的。但是你喂我走下山，喂我没这个的 洗手液， 是的，冲洗的嘛、用水都可以啦，起码都中和一下啦、又或者呢其实呢坊间都买一些银水的，咁我覺得我自己用過咧，啲外噴又真係幾好喎、即係佢會快啲咧，冇咁痕喎，係啦，或者啲薄荷嘅嘢都得嘅，因為咧你本身咬完噴埋手有腫腫地嘅紅腫啊嘛，咁、紅腫嘅時候咧，即係代表嗰啲氣血咧比較jam 住喺嗰個位啊，咁所以咧薄荷咧有少少清熱嘅作用咧，涼涼地都會令你舒服啲。你唔好咬佢啦，等身體咧慢慢吸收佢處理佢咧，咁就會好好多噶啦。 哦，坊間仲有啲偏方啦，即係要強調偏方啊。係。咁特別有我哋年輕嘅時候，更加話攞啲口水吻下佢啊，咁樣咁當然係唔衛生啦。係咪中醫角度都一直以嚟都冇呢啲講法嘅咧？ 其實我覺得口水真係幾萬能嘅喎，你唔覺得咧？即係有時咧。你辣親，你有下意識，你就會摸摸，即係舐一舐 住隻手咁樣，啲習慣咁樣。 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天然嘅嘢嚟嘅。咁、當然啦，你話乾唔乾淨就睇下啦。如果你話真係冇其他嘅方法，你就梗係只可以用你嘅口水啦。即係唾液其實好好嘅，佢都有殺菌嘅作用嘅，健康嘅唾液。 哦，健康啊， 系健康嘅，系啦。咁如果啱啱譬如 Terry 你就话咧，如果真系俾蚊针咧，可能咧即系搽啲薄荷嘅嘢落去啦。咁、如果我哋譬如饮啲薄荷嘅水啊，饮落个身体度，等我哋凉啲，冇咁热，又得唔得咧？ 咁啊睇翻你嘅体质啱唔啱？因为我哋讲到尾咧，都系讲翻我哋体质健唔健康嘛。如果我偏寒凉嘅时候咧，咁薄荷就唔好多饮啦，因为佢比较凉嘅。咁但系咧，我哋反而系啦，柠檬啦。姜啊，呢啲都有幫助嘅喎，或者洋葱啊呢一啲咧，咁因為令到我哋身體健康，同埋咧，其實洋葱呢一啲咧都有啲預防感冒嘅作用。所謂預防感冒，即係我哋個強壯我哋嘅表面啦。咁所以呢一啲都有機會防蚊㗎。 哦，唔怪之得嗱，我啊平時飲熱檸茶嘅，咁我食牛肉飯叫多洋葱嘅， 我都食洋葱嘅喎。 咁、所以我就唔係好惹蚊喎。 咁 我 都要係 啦，我要轉飲熱檸水。 係啦，嚇熱檸水或者熱檸茶呢啲就。应该啱你啦，你住喺啲都系住喺村屋嗰啲位 置，有好多蚊啊，真系。 嗱，咁另外又要问埋 Terry 啊，咁外敷内服其实有冇划分？真系有啲药食完之后可以令到嗰个体质调节咗咧，系令到自己嗰个嘅状态冇咁容易惹蚊嘅咧？ 因為中醫是整體去處理的，即我們不會說我為了防蚊呢我就怎樣吃什麼特別即很過癮啦、啊。所以呢我們始終呢都是整體的情況，譬如說、欸、我本身呢都是容易怕冷的，氧氣不夠的，那我們自然就吃一些溫的東西啦，不要吃生冷凍的東西，吃搞出吃雪糕啦。而且呢剛才講開了那些食物裡面呢，譬如精製的食物啦，蛋糕有很多白砂糖啊，好多係啦，好多人工製的香料啊，啲食物裡面含有很多噶嘛，我哋出去零食啊呢一啲咧，其實真的要少食嘅，呢一啲真的很吸引啲蚊嘅，因為會搞到衞生係唔咁好啊。 哦，咁如果譬如自制啲天然嘅防蚊用品有冇嘅咧？如果就係從中醫角度咁樣。 哦，其實當然又有啦，譬如話咧，你知道我哋譬如好似啲衫咁樣，你咪好多時擺咩樟腦丸啊，其實某程度用啲香味啦，或者咧，其實咧，之前疫情比較嚴重嘅時候啦，好多中醫師都推介大家有一啲嘅香囊啊嘛，譬如入邊有啲丁香啊、藿香啊、檀香啊，呢一啲天然嘅香味咧，係可以驅蟲就都係可以驅蚊嘅，咁所以呢一啲咧係啦，你可以攞住咧，即係擺喺 褲袋。 是啊，褲袋啊，唔好太入面啦，因為太入面聞到啲蚊，係啦，即係拎啲出嚟啦。你見到啲古人都好鍾意呢腰間纏咗好多呢啲嘢嘅，咁其實都有呢個作用囉。 哦，咁大家留意住啊，咁聽聽 Terry 講完之後呢，睇下有冇啲方法啱自己嘅，咁又可以呢就係驅下蚊啦。好，咁今日朝頭早呢同阿 Terry 傾住咁多先，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A shining star, so bright in the dark. I wanna be the way you are. A shining star, a life in the dark. What's on your mind? 戴上钻石，扑上线路，不需要收藏。就发生着，眼线漂亮，发个信号，争取你掌声。 分嘅时间啦，揾嚟 Ega 江海加嘅 Mitsu， 啊转头咧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嘅。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岛部分地区凌晨12:45发生电压骤降引致停电，并导致多宗混裂同埋火警钟鸣响嘅事故。电力供应约两个钟头之后陆续恢复正常。受到停电影响，东区同埋南区多处街灯同埋交通灯熄灭，汽车需要慢驶。运输署话，目前港岛区仍有几十组交通灯失灵，呼吁驾驶人士在经过路口时候要加倍注意，小心忍让同埋留意警员指示。由于路面交通工具行车时间可能受影响，市民同埋学生要提早出门或改搭港铁。苏丹武装部队同快速支援部队同意在当地星期二傍晚起临时停火24小时，但当地入夜之后，双方仍然继续搏火。首都喀土穆不时传来枪声和爆炸声。苏丹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话，至今已经有270人在冲突中遇难，2600多人受伤。世界衛生組織說，蘇丹局勢令人深感擔憂，又指之前分發到當地衛生機構的物資已經用完。世衛又呼籲各方遵守國際法，指出醫療機構和工作人員不能夠成為軍事目標。聯合國正式就美國被指監視秘書長古特雷斯及其他高級官員的事件表達關切。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表示，聯合國秘書處已經通過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就事件正式向美國表達關切，指出這類行為不符合美國在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特權與豁免公約中規定的義務。美國國防部機密文件早前被外泄，部分文件顯示美國一直監察古特雷斯在俄烏戰事中的立場，以及他和副手的私人對話，認為他過於遷就照顧俄方利益。德國西部城市杜伊斯堡一間健身中心發生襲擊事件，造成4人嚴重受傷。警方說，事發在當地下午5:多，兇徒在健身中心裡面以利器襲擊其他人，造成4人受傷，傷者都是德國國民，其中3人有生命危險。警方正追捕一名疑犯，暫時未清楚犯案動機。來自杜伊斯堡的德國聯邦議院議長巴斯對襲擊表示震驚，向傷者表示慰問。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驟雨漸轉頻密和有狂風雷暴，最高氣温約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有時疾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週末至到下周初驟雨逐漸減少。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东城里是有汽车着火，现场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博惠。另外，由于港岛多区仍然有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有关的地区的时候请格外小心和留意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就在彩云村。 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喺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龙尾去到猛公屋。封路情况，观塘的协和家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秀雅道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由2022年12月31号开始，每个购物胶袋的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蚊。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没有免费胶袋了，只有没有包装或未完全包装的食物和非器物包装的餐饮外卖才有免费胶袋。每次交易应尽量只用一个，抌少啲，悭多啲。 二台话你知， 乜两个客嘅电邮地址咁接近嘅？好彩我发送电邮之前有小心望清楚收件人同埋电邮地址啱唔啱啫。一个唔小心搞错嘅话，就会外泄咗公司或者客户嘅资料噶啦，好大件事噶嘛。你啊都要小心啲啊。 放心啦，我会㗎啦。 咦，点解你有两部电脑嘅？ 一部系公司电脑，用嚟处理公司电邮同埋资料，另一部就系我用嚟处理私事嘅私人电脑。正所谓公还公，私还私嘛。咁就可以减低公司资料外泄嘅机会啦。 有道理喎、啊。另外呢，我时不时都会收到嗰啲奇奇怪怪嘅电邮同埋信息㗎。你有冇啊？ 有，而家好多欺诈电邮同埋短信，我哋都要时刻保持怀疑嘅态度，唔好轻易相信啊。更加唔好开启可疑电邮同埋短信嘅连结或者附件添啊！ 系啊，特别系如果同金钱有关，就应该用另一个渠道，譬如系打电话俾个客啦，又或者有关人士去核实，唔好俾人呃啊！ 啊，见你都算小心，咁你一定又为所有账户，包括遥佢登入账户，设定高强度嘅密码啦？ 梗系有啦，至少八个位，混合大小加英文字母、数字同埋特殊字符嘅密码。哼，仲会定期去改添噶。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摄。 二台话你知， 联系 香港， 香港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九十五。 大家好，我是邓美玲。我最喜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节目噶啦，喺呢度咧祝福香港电台九十五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茫茫大海，那一线着色。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周柏豪。周柏豪同音乐人周石汉合作无间，他们会分享一起创作的点滴，两位爸爸还会大讲臭仔经添。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大家睇下天气。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骤雨咧就会渐转频密，同埋咧有狂风雷暴。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咧有阵时系疾劲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都系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周末咧至到下周初咧，咁骤雨咧就会逐渐减少噶啦。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0%噶。 咁啊，而家啲天气咧，你话俾你听，最高温度29度，真系唔系好觉，系咪因为冇风？即系冇乜风啊？唔系唔系，而家有风， 冇太阳 ，所以你觉得29度有冇啊？即系觉得好似24、5度咁上下嘅啫， 翳焗咯有啲。咁不过今日应该都凉少少，因为你话晒有狂风雷暴嚟讲咧，点都会降下温啩咁样。今日咧天气又麻麻地啊，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好似 Vicky 头先话斋咧，就要预备一下啦，即系带遮就带遮啦，雨褛嘅雨褛啦。好啦，咁啊，港岛区嗰度咧又嗰啲停电咧， 停电就停电啦， 系停电又搞到棘下棘下咁样，因为有啲交通灯啊都成百几盏咧，都系麻麻烦烦咁样噶 嘛。我就话听新闻，好似仍然有一啲都未整翻好嘅，咁大家特别系驾驶人士。特別去到啲咩路口位啊，大家多多忍讓。 翻工翻學就要預留充足嘅時間啦。咁、但係平時啲時間都充足㗎啦。即係依家要預留更加充足嘅時間，即係此刻嚟講咧，你就要起身啦，刷牙洗面啦。 我哋都還好啊，即係叫做，你打工仔一日半日遲到，雖然都唔啱嘅。但係都即係可以同老細傾下偈咁樣啊嘛，考緊試嘅學生哥，你哋真係預鬆少少時間啦，因為遲到係冇得會補翻，你遲到10分鐘啊，塞車啊，交通燈壞咗啊，停電啊，冇㗎。 系 一样系够钟收卷就收卷噶啦，你预松啲时间出门口啊。 系啦，不过有阵时，比如而家交通灯有部分都系失灵啦，咁有交通警员去到维持翻呢个交通啦。 要啦， 去到呢啲位咧，人咧嗰、那个让嘅心咧好大，即系嗰个能力系放到好大。反而咧有阵时我咁讲，去到嗰啲红绿灯嘅位咧，即系大家喺度谂下转唔转灯咧，反而个心咧仲唔肯让。 系啊系啊， 去到呢个位，大家知道一有事咧，我让下你，你让下我咧。真系都唔会慢好多噶。 总之有事咧，大家就守望相助。 系啦， 冇事咧就分秒必争。 系啊， 正常系咩啊？你让下我， 我让下 你。 唱下歌， 苦患难绝望里， 紧握你手，我都识啊。 有咁都好嘅，患难嘅时候系朋友，至少患难嘅时候系朋友啊。呢个都系今天可以庆幸嘅一样嘢。咁啊， 一富贵就咩啦？咁真 系噶。你有冇听过嗰句啊？ 我有啊， 唔系啊，啱你听啊， 点解啊？ 唔系啱你听，冇咁讲，我都惊，我突然间寒一寒啊！ 咩嚟嘅？ 我两本是同林鸟啊，大难临头各自飞嗰啲。 今日已经够伤春悲秋噶啦，咁多咁样，天气又唔好，又坏灯，唔好讲呢啲。今日讲啲开心嘢吓，咁啊，首先帮啲DSE 嘅考生打下气咁啊。中文聆听咧，下个礼拜开考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听多啲收音机，听多啲收音机。 今个礼拜六都好似有个唔知咩聆听，都系聆听嘅，都系佢哋嘅，但系就唔系我一科。 系 啦，咁啊，都顺带提一提，我哋下个星期三啊，如果冇记错， 星期三 都有呢个 DSE。打氣加油站， 係啊， 順帶賣咗啲廣告先。咁，因為下個禮拜呢個9點鐘又係咧，大家會聽到我哋不斷會讀出好多嘅留言咁樣。咁，但係而家唔使 係啦，而家唔使嘅， 因為未有啊嘛。 留意住香港電台第二台， 係啊， 係啦， 冇錯啦嚇。咁呢個打氣咧，當然要幫啲 DSE 嘅考生啦。嗱，今日話講啲開心同埋輕鬆嘢咧，有一個咧再遇歸來啊，就係咧呢個青衣戲棚啊，2023啦。喂，呢個真係好開心， 好開心啊！ 阔别三年之后咧，五月就回归啦，一年五日啦，有50个摊档倒咧，就呢个扫街小食啊。因为咧青衣戏棚咧就有得睇戏啊，我自己之前都即系有经历过啦，或者有去过啦。嗱，睇戏嗰 part 咧一阵先讲。最紧要系有夜市， 啊、 你知唔知香港人系几期待同埋几想要一个熟食嘅夜市？因为你周边地区以至嗱，台北有台北夜市啦，宁夏啦，咩士林啦，你其实湾到湾区啦，喺珠海啦，喺澳门啦都有夜市。 系啊， 你香港真系好应该整翻。 我哋到而家都净系话俾你听，咁你去篤鱼蛋啦，天人三宝啦，咁样。 你旺角扫街啦，咁但系旺角扫街其实得四档噶嘛， 同埋扫街嘅感觉咧，同夜市咧。是不一样 的， 是啊， 是不一样的。 上世即是哇，即是 上世纪 70年代， 70年代添啊。 咁嗰陣時好多夜市喎，咁點解會冇咗？不如俾佢哋入曬鋪啊咁樣， 嗯、 就因為嗰個衞生問題，又或者係污糟又好，阻街又有好多咁樣嘅負面嘅消息，咁、 嗯、 所以去到最後，不如我哋將佢入曬鋪啦咁樣，先至冇咗夜市啊嘛。咁、 嗯、 但係其實入咗鋪之後咧。大家又覺得冇咗嗰種風味， 係啊， 即係又想揾翻佢哋出嚟。 啲租貴咗，咁啲食物未轉嫁落去消費者嗰度咯。咁你見周邊地區成功，咁我哋係一個先進嘅城市嚟噶嘛？ 係、嗯、啊， 冇理由人哋得，我哋唔得㗎。 我自己都記得，我以前細個住美孚噶嘛，咁、嗯、住美孚可能即係叫上一輩嗰啲美孚街坊咧、嗯，大家都會記得喺而家巴士總站橋底個位置咧，基本上咧全部都係流動小販嚟嘅。 係啊， 咁我坦白講，我細個嘅時候咧，有陣時三餐我都會落去橋底嗰度咧，係同所有嘅小販咧，已經熟曬。 我以為打成一片啊， 真 係，仲基本上啊，佢任你篤啊，嗰、那個 咁又唔會任我篤嘅，但係 阿弟俾係啦，阿弟俾住。竹签你自己笃啦， 买煎羊三宝咧，佢真系送好多俾我，因为帮衬挂。 即系买三宝啊，送多 送嘅六宝啊， 咁样啊，即系饮汽水咁 样。系啊，真系哇！呢个年代都好久远啦，中国。 系啊，我都 你怀旧啫，唔使咁怀旧啊，使唔使整翻条橙汁孖条嚟食啊？ 真系劲啊，真系。 孖条我又食过。孖條我有食過， 點會啊？ 我有食過喎、啊，唔、嗯、知道之前係鍾哥唔信我，係 咪復古版啊？ 可能啲復古版啊，係、哦、啊，有食過。 唔係小白講嗰個美孚嗰個咧，其實可以叫做掃街，即、因為嗰啲鋪嗰啲流動小販擺曬喺街 度啊嘛。 就話歐港嗰個大氣棚咧，其實就係、是。你有個氣棚， 嗯、 周邊擺住啲檔攤、 嗯， 因為又有少少唔同嘅， 好似主題咁樣噶嘛。 佢成個足球場已經係已經 book 咗噶 啦。同埋咧，你唔係淨係食嘢啊， 嗯、 有啲鑼鼓咚咚撐咚咚撐喺度咧，你有另一番風味。 嘉年華嚟㗎嗰個係， 係㗎係㗎真係㗎， 中式嘉年華可以咁樣講啊， 幾好玩啊！ 咁啊嗰陣時都係同屋企人去啦，咁啊即係食咗一啲街頭小吃啦。嗱一陣先講啲街頭小吃，又將個目光擺翻喺個氣棚嗰度。哦，真係你成日覺得呢啲戲棚咧都係冇人坐喺度睇啦，啊原來好多長者咧、公公婆婆咧，佢都好認真咁去睇嘅喎，其實都真 係。你咪講緊 青衣戲棚咯，就係、 是。唔係農曆七月啊。 唔係啊，淨係呢個真君蛋，呢、哦這個真君蛋。咁、哦、真君蛋做嗰啲戲同農曆七月嗰啲有啲唔同嘅，咁 所以神功戲啊嘛。 係你唔使散步太驚嚇咁啊！呢個真君蛋應該係有啲唔同，因為唔係我見到。咁多人睇嘅，系、我身边人日光白发都见到咁多人睇嘅， 好有趣 嘅。所以你都唔使太惊，我想邀请你一齐去欣赏下啲。 佢做嗰、那个譬如话呢啲戏棚嘅大戏咧，又真系唔系好多人坐喺度睇嘅，即系唔系话讲笑。点解咧？因为佢哋系行嚟行去嘅，即系佢哋可能我去买嘢食。但是他是聽緊，跟住買完嘢食之後咧，我行翻去坐低望兩望， 又食幾嘢， 食幾嘢，跟住咧佢繼續唱緊噶嘛，因為一個粵劇可能成個幾兩個鐘，咁跟住佢又起身又行兩行，跟住又去望下，可能同隔離，喂，我想傾兩句，咁但係呢度鑼鼓好嘈啊，我哋行去後邊又講兩句，講完又翻上嚟坐，所以人嚟人去咁樣。 係啊，咁其實都幾熱鬧嘅。Vicky 係咪都去過呢個青衣戲棚？ 但係我去嘅時候，即係唔係就咁三年前啊，可能係七八年前咁樣咯。系咁，我系同青衣嘅朋友，即系佢哋住喺青衣嘅朋友， 系当地居民。 系啦，当地嘅居民约定咧，即系每一年我哋都要一齐去食嘢嘅，真系排几长龙咧，都愿意排。 印象最深刻系咩小食？ 系一个西瓜。然之後佢打爛咗入邊，因為熱啊，排隊排到、一飲就好正啊！ 嗰、那個西瓜咧，我形容多啲先，佢係一個咧mini 版嘅西瓜嚟嘅，佢鋸咗一半，咁又俾一半你， 冇一半喎， 係啊， 係鋸咗少少頭， 係啦， 鋸咗個頭。 總之係你一隻手可以捧得起嗰啲咯，就唔係我哋最傳統食嗰啲咁大個嗰啲，即係兩隻手捧住嗰啲西瓜咯。 將個西瓜肉起咗， 唔係起咗啊， 再擺翻落去咁樣。 佢係有。有嚿嘢咧打爛咗入邊啲西瓜， 好似發蛋器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變咗沙冰咁樣咯。 正㗎，咁啊鹹吃方面咧，先係小弟嘅主料子，有一個咧芝士岩漿嘅玉子燒咧，呢、這個邪惡得嚟咧。又確係好食， 哇！你哋食嗰啲係咁新穎嘅， 咁係食新穎噶啦。嗱，當然你話牛雜有冇啊？係啦， 唔係我仲係嗰啲烏油魚嗰個年代， 咁嗰啲都有， 我係雞翼煎， 嗰啲食嘢都有。 係啊，但係嗰啲咧進化版啊，你唔好以為烏油魚係。叫做平啊，首先已經貴咗好多，第二咧佢哋將啲瀨尿蝦乾咧，我哋會。 咁咧，你一代咧，嗰一代咧就好似七十蚊定六十蚊咁， 贵噶。 咁你因为 肯定贵过你食爆谷， 濑尿虾咯。 你喺西贡海边买嗰啲濑尿虾干未煨啊，都几廿蚊 啊。 人你要成 喂 三年冇发市啊， 发市当三年， 发市当三年啊。你谂下呢句说话，喂大佬，我整个戏棚，开个小店，阿钟哥你都冇。冇唔倾囊而出，好难生活喎、啊，咁样系嘛？ 我都希望咁多位即系喺即系去参，即系睇呢啲市集啊，或者戏棚啊。咁除咗食嘢啊，或者感受嗰种热闹之外，试下认真地睇翻场粤剧啊，睇翻场大戏、 嗯， 因为都系一种我哋传统嘅国粹。 准唔准一路食嘢一路睇？ 可以，你嗌都得噶。吓、啊。 咦好咁、啊、样， 即系如果佢哋打得好啊，或者唱得好，你都可以即 系。但系你要揾啱时间， 唔好乱嚟， 唔好吓亲人， 唔好吓亲人。突然间人哋仲唱紧你，发出震撼声音咁样。 你话如果即系佢哋又唔会做帝女花嘅，佢唱帝女花唱到香腰嘅时候，驸马家坟墓收藏， 好 唔系几好。 重化作全部薄过纸，放轻所有事，大灯火星更大，当系粉刺。愿每一日更容易， 我記得㗎啦，有呢一下最後嘅吉他， 即係 屬於李榮浩掃落去嗰個吉他，咁啊陳奕迅嘅陳大師 掃落去嗰下靈魂嚟嘅、嗯，等佢掃埋落去先。 即係音樂音樂嘅嘢好奇怪， 係點啊？ 你以為佢有咩？有啲歌係冇嘅，突然間 哦係啊， 完咗。 有陣時咧，好笑嘅，即係我哋自己直播室入面都好笑。有啲歌咧，佢 mixing 嘅時候咧，佢、突然間有一下佢玩啊，佢靜曬，佢少少聲都冇。咁你發覺直播室啲人突然之間全部都靜曬，你眼望我眼，我眼望你眼。 不過咧，其實有陣時候我聽下其他收音機咧，即係其他台咧，有陣時候人哋都停得幾多，即係嗰停頓咧，突然間有啲即係我哋俗稱話 dead air 嗰啲話，都幾耐喎。 係啊， 咁都幾後。 有冇試過？即係有冇睇有啲音樂人咧，做一隻歌，我停五分鐘。 嗯，哇！ 五分鐘， 完首歌幾耐先？ 兩分鐘。 哦咁呢个咪咩咯？国王的新衣嗰个道理咯。哎，作咗只歌好听噶，我俾你听一中歌，咪听啦。个个都以为自己好诶、啊，即系呢个名作曲家一定系作啲正嘢噶啦。哦，好听，好听，好听。 我专 登系 啦，即系好中意做呢啲艺术实验噶嘛。 即系将嗰个气氛咧，就透过呢、這、一个叫做 dead air 或者冇声咧，就带出一啲嘅 message 啦。我有阵时候我都会听咧。一啲嘅 soundtrack 或者啲環境聲嘅、即係嗰啲即係大家都知係邊一類型嘅音樂啦，或者係聲效啦。咁我見過有一隻咧都幾特別，咁我都試過攞嚟聽，係嗰隻 CD 係好似唔知咩阿根廷山谷咁上下嘅嘢嘅。咁我就好奇啦，咁啊撳啦，我真係播曬。我初嚟一路播嘅時候咧，我以為我部機壞咗、我真係以為部機壞咗，完全冇聲。我扭到最大聲都冇聲，係耐唔耐咧？我點解會知道其實我真係播緊而唔係壞呢？我耐唔耐聽到突然之間有下雀仔聲，呢啲鷹應該係啲鷹啊嗌，咦咁飛過，跟住有嗌咗一聲，我先知道哦，原來佢真係錄緊喎，真係錄緊呢一個峽谷嘅聲。不過咧，本身個峽谷好靜，但係我又唔知點解佢錄嘅時候，佢係淨係揾峽谷最靜嗰一 part 去到擺曬落隻碟入邊啦。咁你聽落去嘅時候，老實講，我真係兩個字出咗嚟就係打鬼。 唔係啊，我哋可以試㗎。我哋而家直播咩？我哋直播室。我哋直播室嘅嘅 环声， 环声，我哋有冇出声？ 冇啊！ 吓死佢啊！ 冇啊！ 直播室嘅声音， 大佬，我今日都好醒啊，系啊，好醒啊！ 以前咧，即系我有做 game show 嗰阵时咧，即系电台嘅节目 game show 啦。咁有阵时我哋自己即系几个主持咧，要喺咪后讲一啲嘢，但系唔可以俾听众知嘅。咁但系我哋又可能事先就都系未夹过，咁点咧？我哋就会将个环境声推到最高，即系特登绷大翻个音乐，跟住我哋就熄咪。可能真係我哋要預先講定同啲聽眾講啦，我哋就跟住三十秒我哋唔講嘢，大家聽住音樂先，跟住我哋就熄咪度傾咯，傾下點樣處理呢一個聽眾個電話個遊戲個 game 啊嗰樣嘢，跟住先開翻咪嘅。呢啲都係咧廣播幾有趣嘅事情嚟嘅。 總之無端端停咗聲，唔係一件好事啦。 唔係一件好事啦， 我淨係知道唔係一件好事啦。 係啦，咁其實嗱八點前咧，我想同大家温馨提示一樣嘢係咩咧？咁知道港島嗰邊停電啦，咁有啲交通燈失靈啊，咁同埋其實佢喺半夜嘅時候停嘅。咁有啲嘅情況咧，我諗因為香港係一個都幾安全、好快樂嘅城市嚟嘅。咁但係我哋就比較上少，係真係少接觸就係。缺乏咗電力或者電力突然之間停嘅情況嘅，以前細個咧，我就真係經歷比較上會即係密啲啊！啊，突然停電啊，噥一聲，可能自己跳 feel 之後，再即刻望一望出邊啲大廈，其他人有冇電先？咁通常都係咁樣噶嘛。咁如果你即刻停電嘅話咧，啊，以前有啲套路，唔知而家仲啱唔啱用，就係嗰啲有啲會插住插蘇嘅電器咧。其實某程度上有一啲咧，其實應該係要掹咗佢。即係如果佢即刻會過電同埋即刻會用嗰啲咧，咁有啲人甚至乎話譬如電腦，我講係一座嗰啲電腦啊，唔係話譬如嗰啲 laptop 嗰啲。咁你一座嗰啲咧，可能都係掹咗啲線啊，或者你認為啊，如果佢即刻著電通電，佢會著，佢會行嘅，佢會扯電嘅嗰一啲嘅叫做電器咧，可能我都會掹咗嗰個插數線。 但係你掹咗有翻電，你咪唔知有翻電咯。 有翻電咁，但係譬如屋企咧一定有聲嘅，可能有啲。 有啲好細聲，譬如一有電視，會有類似譬如雪櫃咁樣， 重新塌， 係啦，重新塌著，咁你雪櫃又梗係唔好又開又閂、我以前細個好多手啊，停電都係咁開，結果就成個雪櫃啲嘢就報銷啦，咁嘅又俾人鬧啦。 咁凳就想食咗佢啫， 咁啊雪櫃入邊啲又想食噶嘛，係，咁我又冇諗到停電係會壞。好啦，咁跟住咧，其實譬如雪櫃都係，佢一著嘅時候佢咚一聲咁樣，咁所以大家真係不妨，如果喺即係我哋唔希望有啦，但係即係温故知新，希望大家都記翻啊，係會有啲電器咧，如果你真係停電嘅時候。譬如冷氣，你唔好係咁長著佢。譬如窗口熄嗰啲，冇得夠時間就冇掣嗰啲咧，你可能熄咗佢先。咁樣呢個電器就應該會慳翻好多啦。 咁啊，慳下電啦。 愉快感覺嚟得清晨，發出資訊像我本分。 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要睇睇港股嘅情况咧，因为咧琴日见到咧内地嘅 GDP 咧出嚟其实几好下嘅，但系咧都未能冲起啊吓。咁报章就写啦，港股回吐咧131点，咁隔晚美股咧都冇乜方向啊吓，咁啊升跌都唔够10点，三大指数咁啊睇法系点咧？后市又点分析咧？当然要交俾 Kenny 帮我哋。睇睇港股嘅情況啦，唔該曬。 我諗就個市況方面啦，就繼續其實同我哋之前講嘅情況都差唔多。就今個禮拜或者上個禮拜尾咧，其實都開始想試高跌到21000点嘅情況。咁啊，今個禮拜都係，不過咧就似乎就好似我哋都之前講就話。都有21000点都係有啲阻力喺度，所以變咗其實雖然咧就係永遠都係差嗰幾百點啦，但係就係嗰幾百點咧就係永遠都係即係突破唔到住。咁所以暫時你見到個市況恆指方面咧，都係喺翻依個譬如20500啊、20600啲嘅上上落落咁樣咯。咁我諗暫時都似乎係維持翻依個格局啦。即使咧就琴日就公布咗呢個內地方面嘅 GDP 數字咧，其實比預期理想嘅。咁但係你見到都係升咗浸之後嘅話咧，其實都係即係回翻啲落嚟啦。咁都睇到就投資者態度咧都係比較觀望為主咯。咁但係當然你嘅 GDP 數字咧都有一啲大家會有一啲挑剔嘅，因為你睇翻雖然比預期好啦，但係主要都係個 retail sales 嗰方面咧就係三月份增長比預期理想啦。其他譬如固定資產投資啊，或者係呢個工業增加值啊，或者係呢個房地產投資方面咧，都係比其弱嘅。咁點解會零售銷售會比預期好咧？咁最主要我諗就係因為頭嗰兩個月都係內地面對過呢個係管控啊、封關嘅措施啊嘛。咁突然間一放嘅話咧，大家都出嚟即係消費啦。咁所以就會可能谷高咗個 retail sales 咯。咁呢個可能係大家會擔心係一次性或者短期一個效應，未必係即係維持得到長咁耐住嘅。所以啲人再分析一下啲數據之後咧，就會比較審慎啲。 咁成日同阿 Kenny 講下電影啊，咁好多時候咧睇啲賭神啊、賭聖啊啲電影啊，咁啊好勁啊！佢哋計到啲牌，即係跟住贏定輸啊，出啲咩牌計到，哇！其實有幾叻啫。如果我計到嗰只股票有冇升咧，就勁啦。所以問一下，如果我有超能力咧，我就唔想我估嗰啲牌贏定輸，我想估下嚟緊豪賭股嗰個走勢係點樣咧？因為開始咧，喂，睇到佢個走勢都開始幾凌厲喎。如果而家先至去望，會唔會已經太遲咧 ，Kenny？ 我覺得咧就係、是其實就佢哋嗰個升幅咧，頭先阿鍾哥講得啱嘅，其實就第一都好凌厲咗，不過凌厲咧就唔係而家凌厲咁簡單，係之前咧就其實已經有譬如好似銀娛為例啦，由30几蚊啦升到上去50几蚊噶啦嘛，咁其實都已經係喺通關之前啊，即係正式通關之前咧已經升咗上嚟啦。都反映翻呢個係復常啊、通關嘅情況。咁而三月份方面咧，個旅客人數就真係勁嘅，要倍計上升嘅嘛，按年。咁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啦，我哋之前分析過就話嗰、那個日均嘅博彩嘅收入方面咧，都係除翻開都係講緊大概4几啦。咁相較於如果係即係封關之前嘅疫症之前嘅澳門嘅正常水平嘅時間嘅話咧，可能講緊7至8億嘅話咧，喺博彩收入嗰 part 咧都仲差一橛嘅。咁但係喺個旅客或者個酒店嘅出租率，或者啲房價咧， 其實就已經翻翻疫情之前嘅水平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我哋而家就係反映緊一個新常態嘛。新常態就係都講話係有個綜合嘅消閒娛樂嘅業務去帶動，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啲係 VIP 啦。咁所以變咗嗰個股價，你見佢咧雖然升咗好多上嚟，但係相較之前咧80几蚊啲嘅話咧，都仲有啲距離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都短期會保持強勢嘅，呢個嚟緊有五一啦，大家都會準備五一就更加多旅遊人士啦。但你話要上翻以前嗰啲股值咧，就可能都有短期有啲難度。 大家留意一下， 大家留意啦吓。咁另外都想问问 Kenny 啦。咁之前咧就话市传咧，中国当局咧就向蚂蚁咧就开出10亿美元嘅罚款。不过最新都有啲消息嘅，就话到配合内地嗰、那个即系叫当局嘅振奋民企嘅信心啦。咁有机会咧就将呢一个嘅罚款咧就定为50亿人民币。咁唔知真定假，等佢慢慢公布。咁但系同一时间亦都睇翻咧，阿里自己本身都好多动作。咁佢哋旗下又有啲叫做大规模嘅语言模型啊，通义千问之前都讲过啦。另外就係有仲有個應用程式叫釘釘喎，好啦，咁啊咁多呢啲叫做係咪好消息啊？又或者係麻麻地嘅消息咧？刺激底下，其實呢一類嘅板塊之前即係之後嘅前景會係點樣呢？ 其實我覺得好翻啲嘅，即係好翻好多添啊！其實就因為最主要個最大問題，頭先提到就係嗰、那個即係罰款個問題。罰款咧，其實嗱，佢而家就話有傳用10亿美金降到7亿美金啊嘛。咁、其實就算你罰10亿嘅話咧，對蚂蚁嚟讲都系10碎啊！但系不过最大嘅问题就系话咧，嗰、那个规管啊，即系之前其实导致到咧啲科网啊、新经济平台类股份方面咧，就有个估值大幅下跌嘅话咧，除咗加息因素之外咧，好大程度上就国家政策啊嘛。咁、如果而家其实我哋讲紧话好多嘅好消息，就算罚款都降低，或者咧就开始就系、肯定翻呢啲平台經濟嗰個係對國家經濟發展個地位啊重要性嘅話咧，其實呢個更加重要，就係話起碼唔會進一步咧再有整改嘅措施出，就係話而家已經畫咗一個路線圖咧，就係話呢啲平台經濟咧係可以用呢個方向而家嘅模式嚟到去繼續發展啦。咁當然由以前嗰個係不斷個壟斷市場啊，或者不斷去啲即係手咧伸到去唔同嘅行業啊，去即係跨業經營嗰個模式咧係有變咗嘅，但係起碼咧。我哋知道究竟咧个底线去到边度，喺个底线嘅情况，层面里边咧系再发展嘅，咁我哋有数得计啊嘛，咁所以变咗，我觉得系前景系明朗化咗好多嘅，咁尤其是阿里头先我哋讲嗰个系即系钉钉嗰度咧，其实基本上就可以我哋嗰、那個即係 AI 方面咧，類似 ChatGPT 功能咧，就有咗應用場景啦。即係話其實你睇到阿里方面咧，就開始慢慢就減少咧，就係淨係依賴淘寶啊、天貓嗰啲，喺嗰個企業啊、企業資源嗰度啊，同埋雲上面嘅話咧，係加大咗個發展。其實阿里雲咧，不嬲係做得好勁嘅，因為如果喺雲端服務上面嘅話咧，個 market share 咧喺內地咧，阿里雲係最大嘅。不過好多時大家都未必有講，因為之前太多好嘢啦，即係大家成日都睇天貓淘寶，跟住下之後就睇咗呢個螞蟻嘅上市啊，螞蟻即係 FinTech 上面嘅嘢啦。跟住其實佢本身呢啲雲端嘅話咧，其實都係規模好大嘅。 咁講開 AI， 講埋啲智能駕駛系統啦。咁20届上海國際車展咧，咁琴日開幕啦。車模啊好睇啦，車款咧更加好睇啊，車款更加好睇啊咁樣。喂，睇到咧有啲車企即係最大龍頭咧，譬如比亞迪咧，喂真係仰望嗰個系列100几万又有。佢琴日出咗啲咧77万几蚊人民币啊，80万几蚊人民币又有喎、咁樣。好啦，咁。是不是真的整个 market share 被他玩晒呢？那么 Kenny 你怎么看的其实整个电动车、 其实我有时都不知道车展呢是车是主角还是车模是主角。因为我自己拍回来的照片呢好像拍个车模还大头过那部车。 是的是的是的 是 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当然一部车都要有人衬托都要衬托到他的个好处。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变成就可能更加吸引到人们就看一下车的款啊。頭先你講到比亞迪咧，我覺得就係嗱，點解我哋一路都中意比亞迪咧？因為就係比亞迪方面咧，佢哋嗰個研發能力夠強啦，同埋規模夠大。尤其是點解頭先我哋講到嗰、那個70万几、80万几人民币都有咧？因為最主要其實佢成功之處就係話嗰粒電池，嗰、那個刀片電池係由佢研發出嚟噶嘛。咁所以變咗咧，佢唔需要去採購一啲電池，譬如其他啲電動車廠可能需要去譬如寧德時代嗰啲採購電池，咁你個成本係有翻上下噶嘛，人哋唔會好 cheap 咁賣個電池俾你嘅，咁變咗你好難做到一啲咧就真係好 優惠啊，或者好有競爭能力價錢嘅車啦。其實點解 Tesla 咧都可以咁賣越賣越平咧？就因為佢好多嘢係自己研發出嚟啊，佢唔需要去採購第三方嘅嘢，所以可以控制得成本更加好。咁我諗呢個都係你睇到其實 Tesla 有好有遠見啦嚇，一早就咁樣做。比亚迪都係接近呢個方向嘅。反而調翻轉咧，好多嘅汽車新勢力嗰啲話咧，都仲係留於咧就係要採購人哋嘢翻嚟嘅嗰個過程啊。咁呢個就對佢哋嘅競爭能力咧係好大嘅影響嘅。 咁所以咧，即系三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啦吓。除咗睇下车展，睇下啲靓车，系啦，睇下车模车展，睇埋啲即系个别板块都好啊。咁佢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 系 啦，多谢 Kenny， 好唔该晒 Kenny。咁啊，听完车之外咧，都要睇翻啲路面嘅情况啊。咁啊，特别交通消息啊，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咧受阻，非常挤塞噶。咁啊，龙尾咧就喺龙翔道近观景。咁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所谓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好快就系二十四节气当中嘅谷雨。 谷雨期间雨水多，湿气重，饮食应以健脾化湿为主。 人体呢个时候可能出现热气嘅迹象，适宜食得清淡，羊肉、麻辣火锅等等大辛大热嘅食品就唔适宜啦。 应该适量咁样食用凉性嘅食物，例如绿豆、鸭肉、萝卜等等，清热降火。所以我已经煲咗绿豆沙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快速用一分钟时间讲讲个优惠俾大家听啊！那个优惠咧嚟自下个礼拜一嘅，咁大家预备啊！预备点解咧？咁啊，因为咧呢、這个机管局啊透过咧航空公司啊派机票啊，免费机票、哦、叫飞越世界大赏咁样啊！一共派几多张机票咧？27,000+张机票啊吓！咁、啊、由香港咧飞到去其他唔同嘅国家啦，包括咩啊？美国啊、加拿大啊、英国啊、法国啊、德国啊、意大利啊、荷兰啊、瑞士啊、日本啊、南韩啊等等嘅地方、啊。 开心喎、 啊！系啊，唔系净系飞东南亚、啊，开心仔呢、啊這个真系，希望即系大家都可以叫做捕捉到呢个飞越世界大賞咁樣啊，咁啊都有個限時嘅，咁啊下個禮拜一咧，即係24號嘅上午10點開始咁樣，咁就可以即係上網登記啊，參加呢啲抽獎啦，咁啊祝咁多位啊聽眾朋友啊， 好啊， 都好彩好運抽得到。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嘅，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时尚嘉品展，今日咧就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啦。展会咧一连4日举行，直至到星期六。而今朝早我哋好高兴，继续揾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阿 Jo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嘉品展嘅。嗱，我知道今年嘅嘉品展咧有4大主题噃，阿 Jo 啊，可唔可以都同大家介绍下展览咧？ 当然可以啦，思芬。香港家庭用品展咧一直都系亚洲顶尖嘅家庭用品采购平台之一，今年咧就会以全新嘅形象示人，升级转型为香港时尚家品展 Home in Style 嘅，提供全面嘅产品体验，展示以人为本嘅设计产品，等业界同埋买家可以从实用性、设计美学、可持续发展概念、文化多样性等等多方面咧重新定义创意家品嘅。今年嘅嘉品展咧，汇聚咗来自15个国家同地区超过960间嘅展商嘅，连同其他同期嘅商贸展览咧，我哋将会提供全面嘅一站式推广同埋采购平台嚟噶，并以呢个 LIFE 即系 Lifestyle、Inspiration、Future 同埋 Enjoyment 作为4大嘅主题，贯穿咗多个唔同嘅产品展区添，展示各类型嘅家庭用品。 其实买家嚟到嘉品展咧，唔单止可以采购产品，仲可以了解出年嘅潮流，实在系一举两得啊！吓，阿 Jo 话除咗 LIFE 嘅主题之外咧，展览又有啲咩嘅新展区，又或者系重点展区咧？ 展会咧设置咗多个主题嘅展区，其中咧浙江馆以浙江匠心、文化软品质为全新嘅主题，带嚟唔同地级市嘅特色嘉品，为买家提供一站式嘅采购渠道。 Home in Style 咧，今年亦都会同期举行嘅香港礼品实品节合办全新策划嘅呢个文创体验区嘅，喺嘉品展咧就已经汇聚咗超过30间嘅参展商，具有文化创意同埋特色风格嘅设计师品牌同埋产品嘅。有展商咧自家制造咗呢个传统嘅中式展纸啦，先以手工绘制同埋切割制作，再透过数码化咧，再用裁剪机逐张逐张嘅复制，期望以数码技术弘扬呢个传统嘅手工艺嘅。而展区里边咧嘅香港工业设计师协会亦都会首次参与呢个嘉品展，带嚟咗12间嘅参展商，并展出咗多个来自品牌与设计师配对计划 Remix 嘅联成产品系列嘅。涵盖生活品味、饰品摆设、电子产品、家私同埋家品等等产品咧，融合咗创意同埋品牌汇聚，等国际买家可以欣赏到香港嘅创意力量嘅。而展览嘅重点展区咧，当然唔少得主打国际品牌嘅精髓廊啦。今年会有多个展商咧带嚟卓越嘅品牌，例如获得多个国际设计奖项，用家可以单手咧就已经将唔同嘅香料研磨嘅香港厨具品牌。亦都有嚟自意大利同埋中国内地嘅著名厨具品牌添。 嘉品展的确系包罗万有啊！吓，阿 Jo 啊，会唔会有啲嘅特别产品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咧？ 好啊，有香港展商咧带嚟咧由北非匠人咧同已经生长咗达25至200年嘅橄榄木制作嘅呢个唔同嘅料理器物咧，碗嘅边缘咧保留咗呢个树皮不规则嘅独特性噶、哦。加上粗犷嘅造型同埋质朴嘅感觉咧，突出咗呢个个性化嘅格调，而且呢个天然橄榄木咧具备吸湿同埋呢个抗菌嘅特质添，为厨房增添趣味同埋自然气息噶。而喺呢个厨具同埋餐具展区里边咧，亦都有美国嘅展商展示多功能嘅充电保温电热座，除咗可以为智能设备无线充电之外，亦都可以长期为陶瓷水杯保温，既方便又实用噶。 我亦都知道咧，展会期间仲会举办一系列嘅丰富活动噶，唔知有啲咩嘅重点节目咁咧？ 今次呢个嘉宾展咧，除咗有呢个优质嘅产品之外咧，活动都好精彩噶噃。到时会有一系列嘅产品发布会啦、研讨会同埋论坛嘅，促进咗展商同埋买家之间嘅交流，同时亦都让参与者掌握最新嘅市场资讯添。焦点活动包括咗有业内人士同埋协会举办嘅研讨会啦，届时亦都会分享行业多个重要嘅范畴发展嘅趋势同埋前景嘅。例如喺今个礼拜五啦，香港设计中心、香港室内设计协会同埋香港艺术及设计联会嘅代表咧，就会分享点样可以喺产品设计中运用创新嘅元素。而星期六咧，就会有香港零售科技商会联同初创企业代表咧，讲解电子商贸同埋元宇宙如何增加佢哋嘅企业韧性。有兴趣嘅朋友咧，记住参加啦。 同香港时尚嘉品展同期同地举行嘅，仲有香港国际家用纺织品展、香港礼品及赠品展、香港国际家用纺织品展、香港时装节同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而香港国际授权展及亚洲授权业会议即会举行至到今个星期五，欢迎18岁或以上嘅业内人士参观，大家记得嚟参加啦！今朝早唔该晒你啊 ，Joe，Thank you， 唔该晒思芬。 香港时尚嘉品展详情请参阅贸发局网页 hktg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岛部分地区凌晨发生电压骤降，引致停电，并导致多宗混捏同埋火警中鸣响嘅事故。港灯发言人表示，供电系统喺今日0时49分发生故障，导致港岛多处地区出现电力中断。经过紧急处理之后，已经在凌晨1点37分全面恢复正常。港灯正调查事故原因，对事件引起的不便深感抱歉。发言人提醒客户，在故障期间引致的电压骤降会影响部分对电力较为敏感的电力设备，例如电脑、升降机和冷气系统。在电压恢复正常之后，需要由负责有关设施的电力工程人员重新启动，以恢复受影响设施的电力供应。运输署说，早前在港岛区受到电力供应影响，导致失灵的交通灯已经大致回复正常运作。 北韓官方傳媒報導，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早前在國家宇宙開發局作出現場指導，指示要如期發射軍事偵察衛星一號。北韓中央廣播電台報導，金正恩在現場要求組建非常切性的衛星發射籌備委員會，爭取如期發射已經製成的軍事偵察衛星一號，同時抓緊推進項目的準備工作，爭取接連發射並部署多顆偵察衛星，增強偵察和情報收集能力。去年12月，北韓宣稱在位於平安北道東倉里的西海衛星發射場進行研製偵察衛星最後階段的重要試驗，並將在今個月底之前結束發射軍事偵察衛星一號所需的準備工作。韓聯社引述分析指，北韓似乎即將發射軍事偵察衛星，將可能導致朝鮮半島局勢進一步惡化。美國紐約市有停車場局部倒塌，最少一人死亡，五人受傷。事發停車場位於曼哈頓下城區，傳媒引述當局人員說，停車場其中一層倒塌，壓往下層，多架汽車疊在瓦礫堆中。警方指事故涉及結構問題，消防說由於停車場存在結構不穩定的風險，已經命令緊急救援人員撤離。紐約消防局其後部署機械人和無人機到場。市長亞當斯在社交平台說，喪生的是一名工人，搜救行動繼續進行，但似乎沒有人被困。蘇丹武裝部隊和快速支援部隊同意在當地星期二傍晚起臨時停火24小時，但當地入夜之後雙方仍然持續搏火，首都喀土穆不時傳來槍聲和爆炸聲。蘇丹衛生部緊急行動中心就說，至今已經有270人在衝突中遇難，2600多人受傷。世界衛生組織說，蘇丹局勢令人深感擔憂，又指之前分發給當地衛生機構的物資已經用完。世衛又呼籲各方遵守國際法，指出醫療機構和工作人員不能夠成為軍事目標。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8634點，跌2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05.33美元，賣出2005.6美元。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5，日元134.11，瑞士法郎0.897，加元1.339，人民幣6.877，英磅對美元1.243，歐元對美元1.098，澳元對美元0.6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22。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间骤雨渐转频密，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龙呈祥道去荃湾，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另外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返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返去江乐道西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就係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返去江乐道西啦，接近中山纪念公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 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德士古道北去返全锦交汇处就挤塞，龙尾在洋屋道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车多，龙尾排返去智乐花园。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屯门公路屯门龙富路啊，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至到福亨村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科学园。咁再提多大家一次啦。咁早前喺香港岛受电力供应影响，导致交通灯失灵咧，而家已经大致回复正常啊。港岛区嘅电力供应啦，较早前咧就影响到交通灯嘅，咁而家就大致回复翻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之前咧，就收到中特别嘅交通消息，就系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咧，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景泰街啊，就系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景泰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安法， 一问一答。 知唔知道2022年12月香港国安法曾经进行过一次释法呢？ 主持苏小聪， 是有的，是2022年的12月30号人大常委会是作出的一个释法的决定。那这个释法申请的起因呢，是源自呢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就住在香港无权执业的海外律师能不能够在香港出庭代表客人处理牵涉国家安全的案件的这个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牽涉到國家安全的問題。這個釋法的決定呢，是就著《國安法》第14條是確認了呢，涉及國家安全問題的認定呢，應該是由行政長官去決定和是發出一個證明。如果行政長官是沒有發出一個證明的情況底下呢，那這個問題就應該交給國安委根據《國安法》裡面的第14條去處理。 國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DSE 打气加油站， 今个星期六将会举行2023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想在考试之前为应届 DSE 考生打打气，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DSE 打气加油站的贴文留言啦。 你的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在星期六朝早9点至10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同齐集五星星。 香港大自然生物多样性高，物种的丰富程度可能超出大家的想象，实在好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杂志式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二，继续拆解本地大自然种种现象。 除了有生态纪录片，亦都邀请到不同领域的嘉宾，同大家分享各种物种有趣的生活习性。 《大自然逐样解》二，逢星期六晚七点，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如果大家仲記得咧，早排喺日本咪有嗰個回轉壽司嘅事故嘅，唔係事故事件，係事件 拉咗啦啲人都 啊，因為有人就即係有個小朋友啊，即係十零歲咁啦，就喺度舔嗰啲醬油樽，跟住再舔埋隻杯，又放翻喺度喎。咁啊，點解仲要擺上網咧？即係好奇怪啊！咁擺上網，咁全世界都知啦。咁啊，又累到嗰個相關嘅公司股價下跌啦。跟住話大家點樣拯救佢啦？跟住又衍生咗另外有一批人就繼續做呢啲咁樣嘅嘢，繼續俾人拉啦。咁又係好奇怪啦。好啦，咁但係如果你作為一間回轉壽司嘅鋪頭，你見到咁樣，你會點樣去處理呢啲危機啊？ 哦， 嗱，咁就话讲咗，咁当然咧，你摆上网大条证据拉佢啦， 系啊系啊， 唔妥协继续告，即系而家佢哋做紧就系呢个方法啦。咁但系我做生意，我都系做回转寿司，大家对我冇咗信心啊。即系之前都讲咧，点解今次会咁大件事？因为大家即系嗰个小朋友出卖咗嗰个顾客同间铺头之间嘅诚信啊嘛。 系啊， 我相信你啲嘢系干净，但系佢出卖咗啊嘛，咁令到大家哦，我唔信你呢度啲嘢干净。咁變咗影響嗰個牽連甚廣啊嘛。咁如果你開鋪頭，你係做回轉壽司做緊噶啦，咁你可以點樣搞解決呢個問題咧？點樣解決先？嗱、 哦， 我又已經好多做咗，譬如話，我哋關鋪兩日，全面大清洗，又試過啦。跟住咧，我換曬所有醬油樽，唔要。全部都係換翻紙包裝。用完即棄，又有啦。 係啊， 嗰啲杯換曬，你要我先至俾你，又試過啦。咁仲有啲乜嘢可以做，令到啲顧客有翻食回轉壽司、而又安心嘅？ 有啲嘢做得嘅，不過咧又令到啲顧客咧損失咗一啲嘢。打譬如啦，每一台咧就有個攝像頭，咁你咪有 cam 啊？而家都有啊， 而家有 啊，有啲用過啊。 咁佢唔會張張台都有嘅， 佢張張台都有， 張張台都有。 佢每一張台咧，佢就會影住，咁同埋咧佢嗰個 cam 咧好 AI 嘅。人工智能度咧，如果佢發現台上面嘅人有異樣咧，會響噶，會響噶。 但係咁樣喎，雖然裝咗個咁樣人工智能有咩都好啊，你食嘅時候覺得做咩成日望住我，你又會唔安心、 啊。所以因為有個攝像頭咧。我反而唔去啊，系啊， 做咩无端端摆嚿嘢喺度？ 你冇人会中意俾人睇住食嘢噶。 而家佢哋嗰个镜头咧，系啊，唔系话净系睇影住你嗰啲，佢最主要咧系影咩咧？系影住嗰个路轨上面嘅寿司。佢话到如果个路轨上面嘅寿司出现异样咧，咁佢哋嗰个好似即系保安室入边嗰部机咧，佢就会响，同埋即刻咧会将嗰个镜头嘅情况咧就 show 出嚟， 因为有镜头咧系成件事低级咗嘅，意思系乜嘢咧？嗱，成日都话食相难睇，我食相都难睇噶，系啊，因为冇人食嘢好好睇，除非你拍惯嗰啲飲食节目啫。嗱、如果你去食呢、這个烛光晚餐，话俾你听有个镜头咧。你未必会拣去食噶、或者你个价钱平啲咯，你$500一个头咯。 我讲开嗰啲饮食节目咧，我成日有个不解之谜，呢个题外话，做亲饮食节目嘅主持咧，好即系个味蕾啊，那个味觉好灵敏噶， 系咪噶？你都做过饮食节目， 唔系啊，因为佢试一啖就知道好唔好食。 你有时未摆到落口，你都 好味道， 味王咁样，味吉洋一咁样， 好好味啊！我食完成碟啊！都唔係好覺得佢好食定唔好食，但係點解佢哋咧一啖一細啖咗，哇好食喎、啊！又感覺到咧嗰啲味咧冇撞埋一齊咧，分得好有層次咯，哇好厲害！一啖分得出嘅喎，我都做唔到。 有時啲電視台啲姐姐仔咧食嘢嘅時候要咁樣用隻手遮住，依家都唔會喎，依家都唔會喎，係咪都要訓練下咧？關於飲食節目食嘢嗰啲儀態咁樣， 真係食先咯， 真係食先啦。好，知道，明白㗎啦。咁啊， 讲翻个回转寿司， 我真系谂唔到啊！送嘢咯，送嘢咯，得唔得？ 送得一时，又送唔到一世啊嘛！同埋个心都系觉得，喂，会唔会又有人出咗蛊惑？呢度啲嘢唔干净噶，即系仍然都会有呢啲噶嘛。我琴日咧喺网上睇到有一个咧，有一喺日本咧都系有一间铺头，终于谂到一个解决方法。你 系 完全唔使惊喺嗰啲回转上边嘅寿司咧，会俾人落咗手脚，完全唔需要担心。点解咧？冇咯，冇咗啊， 系 咁点冇咗？咁我哋点样食回转？ 你 order 跟住先搵人拎过嚟俾你 但如果你 order， 咁就唔係回轉壽司啦， 唔係噶啦，係啊， 咁就變咗一間餐廳噶咯，即係一間日本餐廳。咁我都係見到個嗰個餐單，我點，我想食啲咩食乜嘢，跟住俾個侍應， 即係冇咗個感覺， 冇咗個感覺，但係佢又要保留翻個感覺，但係佢又唔俾你見到真嘅回轉緊嘅壽司。咁用啲咩破飯？ 佢、回轉緊假壽司嘅， 連假嘅都冇啊！ 假嘅都冇啊！ 咁佢係點樣咧？ 圖片啊， 差唔多啦。佢一個回轉壽司個回轉帶上邊，佢加多咗一條熒光幕，而嗰條熒光幕咧就揼揼框兜住成個餐廳嗰啲位嘅。咁而家呢個科技已經做到噶啦嘛，即係嗰啲熒光幕唔一定要係平面啊嘛，咁佢圓都得噶嘛。咁佢咧就不斷有一啲壽司喺就喺個熒光幕裏邊行咯。 嗯， 咁就係呢一嚿係三文魚，下一嚿係鰻魚，跟住就係拖羅，跟住就係肉子咁樣。一嚿跟住行，全部係相嚟嘅， 即係或者一個 LED mon， 跟住佢走馬燈咁樣走出嚟。 咁跟住你想點嘅時候點啊？你就見住嗰個 mon， 我撳落去你就 order 咗啦。即係等於你攞嗰碟嘢。好啦，你點咗，我點咗三文魚，我點咗拖羅，點埋個肉子，跟住撳一撳，我話我要呢三碟啦。然之後下邊條輸送帶先至好似真係即係專登整俾你嗰啲咁樣。砰飛到你面前，你先至攞啦。 喂，好似唔太壞喎， 變咗咁樣， 就咁聽落去唔太差喎。 同埋佢嗰個成條 LED 嘅帶咧，係因為佢圍住咗佢 圍住咗啊嘛。 咁佢咧就當然做得好靚啦，人哋啲技術。咁佢一路行嘅時候咧，你一路撳，譬如我撳玉子，我真係一拉落去咧。其實你有個意識形態就係我將碟嘢放咗落我嗰個張台上面。 我就係就咁聽落去，我覺得都唔太差咯。嗱，好好未至於，因為我未試過啊嘛。人總係中意啲實體嘅嘢，但係我觉得个 concept 佢都算做得好足㗎喇。 对呀，因为佢话嗰啲网民就话啦，佢保留返食回转寿司个仪式感啊。 嗯， 有人有嘢行过啦，你睇到㗎喎、你唔使睇餐单啦。 你有份点灯㗎喎。 有点㗎喎、行过你点攞咪一样。保留返晒所有嘅嘢。跟住你又唔使驚有人出蠱惑喎、因為你冇得去整佢啦。唔通你攞啲口水整落个 mon 度咩，冇啦。咁咪乾淨囉。跟住佢，你揀咗呢幾樣，佢送到去你面前，你而家都有噶啦，即系而家食回轉壽司都可以咁樣 order 噶嘛，都有噶啦，咁咪齊翻曬咯，咁你又唔使驚，咁你又覺得有信心，你又可以去食翻你中意嘅回轉壽司，仍然可以有一個行嚟行去嘅嘢食，全部齊曬，咁有啲網民就話中意啊，都唔錯， 係啊， 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我冇咗嗰啲一攞上嚟即刻食嗰種感覺，而家就冇咗。不過冇辦法啦。 其實佢都盡咗力諗， 盡咗力㗎啦。 係啊，我覺得係啊，即係幾好嘅。我都覺得即係有陣時周邊國家啲人咧，嗰、個發揮創意都依然仲喺度咯。依然我都覺得佢真係盡咗力，用 盡咗力㗎啦。 顧客嘅心態去諗、而點樣可以避重就輕咯。因為 佢哋而家咧嗰啲譬如wasabi 啊、豉油咧，佢哋都好似，因為其實佢哋回轉壽司有兩批嘅，一批咧就係嗰啲大企業嘅回轉壽司啦，即係出事嗰批啦。你見有一批回轉壽司咧，都係回轉嘅，但係冇乜事嘅。咁佢哋入邊咧，其實就真係有個師傅喺度練嘅，有個師傅喺度練，然後就做回轉壽司。咁你見到譬如如果大家去日本旅遊，咁你去嗰啲壽司鋪咧，有啲你真係坐喺度嗌嘅，喺度嗌，譬如海膽一碟，麥古羅一碟，咁你嗌，跟住就入邊嗰個練緊壽司個師傅就應你噶嘛。咁嗰啲咧，其實佢雖然都有回轉壽司，直接攞俾你嘅。咁其實呢啲咧，唔係好出事嘅，今次呢個 case 上面。咁而家回轉壽司即係大規模嗰啲企業嗰啲咧，佢有少少用咗呢一個套路，就係除咗佢係有得撳之外咧、譬如你嗌嗰啲 wasabi 豉油咧，你嗌嘅時候，佢就係喺個廚房嗰度，佢畢一球俾你啊。咁、你就算你整咩，你都係整一球啫、你整和咗，你都係整和咗嗰一球，即係用咗呢啲嘅 concept 咧，去到即係令到大家喺個壽司鋪上面建立翻信心。 不過就係即係有啲細啲嘅，譬如喺日本食嗰啲回轉壽司。唔係貴嘅，但係細嘅間鋪頭， 其實有啲都係100 yen 嘅。係啊，佢嗰個廚師咧就係企喺出邊嘅，即係唔係你而家有啲嘢設喺廚房裏邊，你見唔到佢 喺個路軌中間噶嘛？ 如果你喺路軌中間，其實佢係望住曬所有客人。 係啊， 跟住佢咪間唔中整啲嘢出嚟咁咪行咯。 係啊， 咁所以嗰兩個師傅一個專係攣飯噶嘛，我好記得 一個負責係擺 餸噶嘛，咁咪不斷幫住所有客人咯。其实你出唔到蛊惑噶，即 系 作为顾客，如果你想玩嘅话，你冇办法噶，因为 其实玩乜嘢啊？食就食啦，咁个世界咁多嘢玩，系咪先？ 所以都系 真系，即系讲到嚟呢度，我都忍唔住。其实呢样嘢咁平常嘅一样嘢，做咩搞到咁复杂？就因为有啲唔好嘅人喺度玩，玩完之后就搞到哇大费周章。 其实可以好原始啫嘛，你回转寿司咪转过嚟，你咪攞嚟食， 即系几十年一直以嚟都相安无事。 系啦，真系啊！ 阿妈成日讲嗰句啊，嘢食唔系我嚟玩噶， 系咯， 冇衣食啊。 黄竹坑一带咧就喺新石器时代，原来都已经开始有人居住噶啦。南丰道旁边嘅黄竹坑石刻嘅就系当其时遗留落嚟嘅古迹。香港有八个嘅地方都有古代石刻，所以被列为法定古迹噶。其中黄竹坑一处咧就喺港岛，亦都系唯一一个咧距离岸边最近嘅石刻噶。咁但系黄竹坑又点解叫做黄竹坑呢？想知嘅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だがためにつなぎ持ち交わりもつれる定め矢の道山座の隅すべて投げ払え 時あなた今僕らが残した気を舞い上げ走れば明日が変わるはず 君といるこの世界二度と離さずに君と共に行く まぶたを閉じても思い出すあの日を打ち止めされても焦がれた未来をいつの日か君に捧げてみせよう 现时黄竹坑名渠的位置，原来昔日咧就有一条在南朗山和巴纳山流出的溪流噶，两边咧就布满了黄色的竹，黄竹坑这个名字就是咁嚟噶啦。另外啊，黄竹坑亦都有铁坑呢一个嘅名嘅，喺明朝万历年间嘅粤大记亦都有记载过，嘉靖年间有人咧就喺香港仔隧道出口现时一带嘅遗址咧就建立咗香港村。被认为香港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其中一个来源之一。战前的香港仔是香港岛的一个主要的渔村来的。在官方上面写着香港是一个小渔村的讲法。黄竹坑是典型的农村，大概有100亩英地的耕地，算得上是香港岛主要的农田来的。香港仔和黄竹坑其实1866年所印行的新安县全图入面也都已经见得到黄竹坑的地标上面写了香港围这三个字，这个香港围正值就是康熙年间的香港村了。19世纪中期的时候，香港政府的文献经常都会将香港围写作小香港，英文就叫做 Little Hong Kong。 香港围 Little Hong Kong 虽然小，但是曾经出现过一些就是非常厉害的人物，其中一位就是香港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华人领袖周秀臣。他本身在旧围出生的，后来迁至到新围，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1874年他更加去到美国留学，回到来之后曾经做过清政府的官员的。正当他在仕途如日方中之际，他就在香港发展了。接触过的机构和管理公司都相当之多的，例如香港电话公司、香港电车公司、电灯公司、小轮公司，还有一些就是烟草和药房的公司。 去到1922年嘅时候，原来佢曾经带领住华人领袖向政府提议，喂，不如咧将黄竹坑区发展成为度假别墅啦。结果顺利得到政府嘅同意，发展休憩以及咧就娱乐事业。啊，当中最享负盛名嘅，当然咧就系香港乡村俱乐部、珍宝海鲜房、游艇会以及后来建成嘅海洋公园啦。今日嘅香港仔同埋黄竹坑亦都有渔港嘅风情，亦都有西方嘅味道。百年古村新旧交汇，而社区的基建更加有学校、医院、疗养院等等。这么大的改变都是由于前人做得好，我们现在才可以享受到这么丰富色彩的地区。 同大家讲讲呢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啦，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咧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咧就受阻啦，非常挤塞啊，龙尾去到龙翔道近天马苑，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I want you， 拥望着你激流神。I need you。试探你偶然 What to do 探索你香气上迷魂 呼, 呼呼呼呼呼呼呼 Yeah Why to you 越坐越近越头晕 Why to me 喉咙还在震谁吹着低八味道怎么去吞若未动怕夜都做成一心 ，What else？ 跳上有天分，可以一种激发 ，Everything is under the tip of my tongue， 胆敢一刻跟你再说 ，You will be the one。Get it off my mind 九点钟啦，系啊，同大家睇下，依家咧27度气温，相对湿度79%。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9:10，投资 O2O 同大家咧睇睇今晚美股表现啦。三大指数咧冇乜方向啊，道指要跌10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3.55点。 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3点啊，港股 ADR 咧都算冇乜方向噶吓，咁都系跌80点到啦。咁睇翻咧金价方面咧，现货金咧就处于咧2005.9美元啊，波兰嘅期油咧就报84.85美元啦。咁啊油价继续咧都系喺一个颇高嘅水平嗰度啊吓，咁睇下有冇机会啦，即系大家观察一下啦，即系油价上上落落咧，有阵时都会令到咧环球嘅金融市场咧有所改变嘅咁啊。关于股票嘅资讯咧，转个头开始，大家又会知道多一啲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Hello, hello, Clara. Hello, hello. 近排咧，我都有啲 SEN 嘅家长咧，佢哋睇过一个新闻咧，系好雀跃嘅，即系因为有香港嘅主题乐园咧，就开始做得多少少，系照顾翻一啲特殊需要嘅客户啦，其实系小朋友啦。咁所以就算有啲嘅演出啊、表演啊，都会加入一啲咧，佢哋叫做轻松自在场嘅特别场次。咁喺嗰个表演上咧，个安排啦、座位编排啦，甚至乎系嗰个音响嘅大细咧，都系为啲特殊需要的小朋友而设嘅，其实真的很鼓舞、 啊。系啊系啊，即系好像我哋一啲嘅特殊幼儿中心啦，咁佢哋都会嘅，有时候可能会系包场啦，一啲嘅电影啦，咁佢包场，咁咪会带啲小朋友啦，即系除咗佢自己学校，通常佢都开放埋嘅，因为通常佢哋都攞咗嗰个嘅分定啦，攞啲钱啦，咁啊做服务，但系咧亦都要请好多义工嘅，咁啊通常咧系可能系一个大人带一个细路嘅，咁所以基本上咧就会系去到一个嘅去睇 show 啦，或者睇表演咧，就会系令到成件事就唔会系咁恶劣嘅，因为咧我哋嘅小朋友咧有时突然间某啲嘅声音咧，佢真系会大叫大喊嘅。我试过一次喺演艺学院啦，咁咧就系一个嘅，咁佢哋都系有招待，头先你所讲啦，即系招待一啲 SEN 嘅小朋友啦或者大人咧系嚟嘅，咁但系演艺学院咧，你记唔记得咧啲位系好高好斜嘅？系啦，咁嗰、那个自閉症小朋友咧，佢一行入嚟，佢睇落去嗰個嘅角度啊，呢個嘢咧，佢好驚，因為其實雖然佢好大個，即係你好似20几、30岁咁樣，但其實佢係小朋友嚟噶嘛，因為佢個智力咧係可能係一個小朋友，咁佢就自然咧就嗌，咁你知啦，演藝學院係好靜噶嘛，咁好靜之餘咧，咁佢就會好驚咁樣嗌啦、叫啦、同埋喊啦咁樣咯，咁喺呢個情景咧，咁家長就會係慢慢即係帶嚟佢嗰個環境，等佢安心，慢慢即係平復翻心情先，咁所以其实咧照顾 SEN 咧，佢哋系啊入去睇唔同嘅表演咧，其实呢一个都系重要嘅，咁所以咧人盯人咧就通常基本上都安全啲噶啦，即系头先讲有咩事，咁其实咧佢个照顾者咧就可以带佢离开咗先咁样咯，咁、或者系有一啲嘅 ADHD 细路仔啦，佢哋就会系唔停嘴嘅，即系剧透咁不断咁话啦，呢、个点解会咁噶？呢、个点解会跳噶？咁样，呢个都系会滋扰到其他同学仔，即系虽然你呢个都系个活动系俾 SEN 嘅，咁但系问题都有啲都真系想专心去听噶嘛，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况都系啦，咁如果系佢个照顾者啦或者系义工啦，咁佢哋亦都会识得特别去处理呢个小朋友，咁亦都系可以将佢带嚟咗啦，或者系同佢定咗个规矩，就系话嗱，你而家咧就个嘴咧就合埋一阵间先，五分钟之后咧我就提你，你先可以讲嘢喎，咁即系点都好啦，即系同佢隔翻一个，咁令到佢可以睇呢一个表演嗰时就安静少少啦。 其实作为主办单位咧，如果我譬如话都有心想开一啲类似嘅特别场次咧，除咗喺个座位安排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其实可以做得到系帮到一啲有需要嘅小朋友噶？ 其实咧就你可能即系你要摆一啲位啊，即系其实真系好难嘅。反而咧，我会觉得头先讲就系融合都反而仲好，即系好似头先我讲话演艺学院嗰个嘅经验啦。咁其实佢唔系净系俾自闭症人士噶嘛，或者自闭症家庭噶嘛，咁佢哋其实已经安排咗噶啦，自闭症嘅家庭咧就尽量系坐到系最高某个位置，咁有咩事咧，同埋坐近门口，咁系啦，呢个重要嘅，咁啊即系有咩事咧，就起码即场可以带嚟咗先，就唔使话唔该谢谢，唔该谢谢，咁你先至可以行得开。嗱，当你系唔该谢谢行开嗰阵时咧，其实亦都系引发嗰个 SEN 小朋友再多咗唔同嘅感官啦， 視覺咧感覺亦都會更加多嘅。咁所以咧，即係靠近門口嗰啲咧係會好啲啦。咁亦都唔會影響到個表演者咯。咁但係我又反而喺呢個位置，我又想調翻轉路啊！即係作為 SCN 嘅表演者啊，即係佢自己係 SCN 嘅表演咧，其實都有好多好多呢啲嘅服務，好多呢啲活動嘅。咁好似我有個好朋友啦，咁佢咧就喺一啲佢會係訓練一啲嘅盲人啦、視障人士咧去做舞台劇嘅。咁佢咧就因為視障人士咧，佢有啲要睇光，有啲要睇暗，有啲要睇綠色，要睇藍色先至會敏感，因為佢哋弱視啊。或者如果係全盲嘅話咧，咁可能咧就係要人帶咯。但係你諗下一個舞台劇，如果係有人帶住佢咁樣行出嚟，就好似有啲唔係幾好咁樣啦。咁你就可以安排到咧，就係即係個劇咧係編到咧，即係可能係例如可能兩個女仔拖住手手咁樣，即係出去彈琴咁，咁你就唔覺嗰個係視障人士噶啦。咁佢就可以帶咗個視障人士又坐咗喺個琴前面，咁嗰個表演者佢咪自己可以表演到彈琴咯。咁即係其實呢一個咧編劇啦，或者係導演咧係好重要啊。同埋頭先講話唔同嘅顏色咯，咁啲視障人士要走位噶嘛，咁可能佢要睇白色嘅，咁你就喺個舞台度咧，就喺佢要企喺個位度咧，就黐個白色嘅貼紙咁樣，跟住黃色嘅就黃色，熒光熒光啦嚇，咁佢咧就會睇翻佢自己嘅色咧，就會行翻去個位，咁咧就亦都知道個方向，咁咧就望住個舞台或下邊望住觀眾啦，或者係望住對手啦咁樣，咁佢就講一啲對白，咁你成件事望出嚟咧，就真係好融合嘅，好温馨啊！覺得成件事係好有愛啊！ 係啊，我之前都曾經有幸咧睇過一啲係共融一啲嘅節目啦，係嚟自蘇格蘭嘅表演團體啦，真係見得到咧，就算係平時我哋以為啊，梗係有特殊需要就做唔到藝術噶啦，但其實唔係嘅，佢哋都好有天分，都好有藝術細胞，只要我哋俾個平台佢哋咧，絕對都可以有佢哋自己嘅一個一片天嘅。 係啊，再分享少少啊，曾經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咧，有一間特殊學校啦，咁佢啲細路仔係比較要住院嘅啦，即係比較嚴重啲，但係佢都會喐到個身體嘅。咁咧嗰個校長咧好好嘅，咁佢又係設計呢個舞台劇啦。可能嗰個小朋友咧，佢隻手好中意係好似斬柴咁樣咧，即上下上下嘅。咁佢咧就設計嗰個佢喺個舞台度做嘅動作咧，就係一擠棵樹喺佢前邊。咁佢咪好似扮緊斬柴咁，俾個斧頭去揸住咁樣咯。但其實佢本身因為佢個人咧，只可以係隻手係上下上下，唔可以左右左右嘅。咁你就變咗設計翻佢嗰個佢能夠做嘅動作，而喺嗰個成個劇裏邊，佢做翻佢自己嘅嘢咧。咁呢件事亦都係會令到成件事係會好好睇咯，同埋個細路仔係有自信心嘅。 多謝曬 Clara 分享啊！ 唔好係。下次再傾，拜拜。 像笛被你廉价脱手在梦边，上尽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里，主演护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望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艺，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心笑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 离别了，现在替社会里要不停试炼，疲倦了，看看合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和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迅速就似那一天，时间莫底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忘记家中宝贝女，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时间莫退便走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里只挥棒会只着谁，谁人延续下句，人生有太多泪，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周柏豪。周柏豪同音乐人周石汉合作无间，他们会分享一起创作的点滴。两位爸爸仲会大讲臭仔经添。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K-pop、韩剧同埋电影咧红遍亚洲甚至乎全球嘅，而韩国国内原来都有唔少新奇有趣嘅活动同埋运动，主题都相当之得意噶。为咗吸引人参加，佢哋嘅奖品有时都几丰富添噶。例如咧就系有森林甜睡大赛，啊参赛者可以喺比赛入边尽情瞓觉。佢哋若果能够维持到最平稳嘅心跳次数，以及咧瞓得最耐嘅话，就可以赢到呢啲嘅比赛噶啦。赢取大概咧就系3000蚊左右嘅港纸啦。而所有嘅参加者咧，亦都可以获得主办单位送嘅甜睡套装同埋周边嘅产品。甜睡大赛嘅主办单位咧就话到啦。举办呢啲嘅活动系希望受到工作问题困扰嘅人可以有觉好瞓，发个好梦。而且甜睡大赛喺森林入边举行噶，主办单位咧更加希望参加者能够感受得到森林嘅气息，让大家回归大自然嘅安睡。好啦，除咗甜睡大赛之外，原来韩国亦都有国际发呆大赛。发呆又或者叫做放空，顾名思义咧就系咩都唔谂啦。比赛咧就系喺90分钟之内俾你发呆，期间会接受心电图以及检测你嘅心跳，以作咧就系核实嘅。发呆大赛除咗香港、北京、荷兰、鹿特丹之外，亦都会有其他嘅好手一齐参加。原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比赛啦。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庞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青沙管制区率先喺5月7日早上5点实施二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同连结付款方式啦。二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睇到详情。 晨光追踪31。 追踪31，电话旁边有电视部的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星期三的夜晚7:30啊，我记得呢都是会邀请一些的之前讲过各区啦，咁亦都邀请过司长啦，亦都邀请啲副司长㗎。今集的专访人物盘点政策入面是哪位呢？ 今晚嘅盘点政策主角咧，就请嚟呢个劳福局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上嚟接受访问嘅。咁啊，因为咧刚刚去年嗰个施政报告咧提出咗呢个抢人才、抢企业嘅措施啊，去增强香港发展动能啊嘛。所以咧，今集我哋请嚟孙局长咧，就唔同嘅人才计划。同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進展和成效，就同一時間佢會簡介一下香港的安老服務政策有啲乜嘢方向嘅。 嗯，我自己都要聽，即係睇下嚟緊自己萬一退休嘅時候。 哇，有好長路啊，小白。 喂，有好長路，呢啲嘅叫做老人退休計嘅計劃或者政策咧，係需要慢慢鋪噶嘛。系啦，咁啊睇下而家个走势系点样，系啦，咁啊睇下货思到将来嘅情况又系点啊，所以咧男女老幼都要睇下吓。好，八点钟嘅时间，医生与你， 冇错啊。咁啊，今集医生与你咧，同大家睇下呢个胃痛啊。咁啊，话说咧，都市人咧，好多人都有胃痛噶啦，好似好普遍咁啊。咁但系胃痛咧，原来背后有好多原因嘅。咁啊，大家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咁啊，今集咧，我哋一齐会探讨下咧。常見的腸胃問題，包括那個幽門螺旋桿菌感染和這個消化性潰瘍，如果不正確治療的話可以導致很嚴重後果，就包括呢胃癌。 哇， 所以大家 聽到驚，聽到驚， 大家 要留意啊。我們今集醫生與你就請來這個腸胃肝臟的專科醫生去跟大家講解一下這些問題的病徵和檢查方法，仲會介紹現今最先進的治療和診斷方法的科技的。有胃痛的朋友今晚八點鐘要留意醫生原理啊。 哎呀，成日即係逢星期四同你傾偈個船仔咧，晨光我主持船仔，佢耐唔耐都同我講，我個胃咧係渣啲噶。我会打电话俾佢，叫佢咧留意住今日夜晚，梗系要啦，医生与你啊吓。好，十点半钟嘅时间系咩节目咧？ 咁啊，有一个纪录片叫做《家佣》，咁啊，《家佣》咧就系讲紧大好多人屋企都有嗰啲菲律宾姐姐。 系， 咁啊，呢一集咧就会同大家嗱，我哋屋企嗰啲菲律宾姐姐，大家朝见口晚见面都好认识佢哋啦。但佢哋喺菲律宾嚟香港之前，究竟系遭遇嗰啲乜嘢咧？今集呢个纪录片会带大家睇下。咁啊，话说咧。即係喺菲律賓咧，好多女士、好多婦女咧，都申請成為呢個海外嗰啲家務助理或者保姆啦。 係啊，係啊。 但係咧，佢哋自己咧，好多仔女會留喺鄉下喺菲律賓噶嘛。 係啊。 然之後自己一個人去飛到老遠嗰度咧，咁照顧人啲小朋友。 冇錯，係。 咁啊喺出國之前咧，佢哋原來咧會去到即係當地菲律賓好多嗰啲家務助理訓練中心啊，磨練佢哋嗰個家務技巧。 嗰啲叫做好似姐姐學校咁樣噶嘛。 係啦，係啦，嗰啲姐姐學校究竟佢哋搞乜嘢嘅咧？即係當然會教佢哋點樣做家務、日常家務啦。但係咧，原來佢哋有一課咧係學習咧點樣面對第日咧佢哋思鄉嘅時候會點處理咧。 哎呀，這個咧反而即係我自己嘅屋企都有姐姐幫手嘅。我有陣時都係就係講緊阿暢你呢個問題，我都會不斷反思噶。佢嚟咗我屋企照顧我屋企小朋友，咁佢自己小朋友佢好掛住嘅，咁咪點解決咧？嗬， 係啊，咁啊，另外咁即係有好多其實原來好多香港人咧，即係對佢嘅姐姐或者啲，尤其是好多老人家咧，對佢姐姐好多意見嘅。咁啊，説話上面可能好多嘅冒犯啊咁。咁呢啲姐姐受到好多壓力噶嘛，佢日日都喺嗰間屋裏邊噶嘛。咁佢哋點樣去到面對、去到處理呢啲唔恰當嘅對待問題咧？咁啊，嗰個成個紀錄片咧，今集咧都會同大家好生動咁樣，即係拍曬出嚟俾大家認識一下嘅。咁啊，想認識姐姐背後多啲嘅朋友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家容啊！ 係，今晚大家一齊睇，叫埋姐姐一齊睇。咁啊，大家多啲反思啦。好，唔該曬阿暢，拜拜。 唔該曬。 是不是的叫埋姐姐一起睇，姐姐会不会觉得 尴尬啊？唔知咧， 唔知系咪 一齐睇电视都开心嘅？ 系咁啊！如果真系一个家佣啊，或者即系雇主同埋佣工可以做到咁一家亲咧，确然只系好嘅。 系啊！ 头先咧出去感受一下咧，好似真系天色咧。天色已渐沉咁样。 系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啦就。咁咧，本港今日咧系大致多云嘅，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咧雨势都会颇大嘅。咁最高嘅气温咧就会去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有阵时系疾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咧系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咧就会逐渐减少噶啦。咁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属于低噶。 咁近排都唔好户外活动住啦，因为头先 Vicky 都有讲啦，即係未来一两日呢间中都会有骤雨啦，同埋狂风雷暴啊，咁啊鍾意跑步啊或者行山嗰啲师傅朋友呢，咁啊真係忍一忍先，咁啊等天气好呢先出去玩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岛部分地区凌晨发生电压骤降，引致停电，并导致多宗混捏同埋火警中鸣响嘅事故。港灯发言人表示，供电系统喺今日零时四十九分发生故障，导致港岛多处地区出现电力中断。经紧急处理后，已经在凌晨一点三十七分全面恢复正常。港灯正系调查事故原因，对事件引起不便深感抱歉。发言人提醒客户，在故障期间引致的电压骤降，会影响部分对电力较为敏感的电力设备，例如电脑、升降机和冷气系统等。在电压恢复正常之后，需要由负责有关设施的电力工程人员重新启动，以恢复受影响设施的电力供应。运输署说，早前在港岛区受到电力供应影响导致失灵的交通灯已经大致回复正常运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继续在伦敦的访问行程，在当地时间昨日出席香港工商协会的午餐会，并致辞分享香港的机遇，认为香港和英国在金融服务领域可以更紧密合作。许正宇亦都向英国独立智库亚洲之家介绍香港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发展，形容香港已经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市场。去年香港发行的绿色和可持续债务总额达到805亿美元，较2021年增加了超过四成。另外，许正宇亦都会见英国多名官员，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国务大臣庄敦文、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国务大臣印太地区卓雅敏，以及财政部经济秘书纪安俊。在各个双边会议中，双方就共同关注的事项交换意见，期间亦都礼节性拜会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中大团队研发的手术机械人技术，去年在威尔斯医院临床应用，至今已经处理超过30宗手术，团队说效果良好。刚结束在港考察行程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曾经到访由政府资助成立的医疗机械人创新技术中心。中心方面引述夏宝龙表示，若果手术机械人价钱可以降低，能够让更多病人受惠，希望尽快可以推广到大湾区以至全国应用。有份研发的中大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教授欧国威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透过自行研发和设计，可以降低成本并确保质素。他透露，短期内将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浙江与三间顶级医院合作，以泌尿外科为试点，展开有关手术机械人技术临床测试，期望明年中起可以推展至全国。苏丹内乱持续，首都喀土穆不时传出枪声和爆炸声。武装部队与同属当地武装力量的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临时停火的承诺。武装部队宣称已经全面控制麦罗维国际机场，快速支援部队未有回应。快速支援部队就宣称已经控制喀土穆九成以上地区，包括总统府和武装部队总部。武装部队方面否认，强调喀土穆总体局势稳定。武装部队又表示，截至目前并没有与快速支援部队对话或者谈判。联合国难民处表示，武装冲突及暴力升级只会阻碍人道主义救援，呼吁各方保护平民、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缓和局势， 尊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以便联合国相关机构提供援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546点，跌103点，总成交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9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11825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9蚊，跌6.4；阿里巴巴93.65，跌1.15；安踏体育100.8，升1毫。洛阳木业5.62，升4.5；李宁57.9，跌9.5；港交所342.8，跌4.4；友邦保险85.9，升1.5；金丰锂业52.85，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34.11，瑞士法郎0.897，加元1.339，人民币6.878。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538点，跌120点。港金报18780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3.39美元，卖出2003.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喺呈祥道。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分别喺近住荔枝角公园同埋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两边龙尾一截过去到苏屋村。另外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笔架山花园。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龙尾在丽港城。事故同时影响到伟业街去旺角方向左转去观塘绕道的支路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海水抽水站。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秀雅道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而家龙尾分别在翠屏道和秀茂坪道。还有亚街老街有水管紧急维修，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的慢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医院。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在上乡道，还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在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在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在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而家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车龙马长。还有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泥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白百何、洪大为领衔主演。 我们的婚姻。 全职妈妈沈瑞星曾经是顶尖大学高材生，婚后选择相夫教子，女儿年纪渐长，沈瑞星决定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个人需要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八。以前的年代，很多家庭生活环境一般，所以不会随便买嘢。但是细路仔见到心爱的东西，又点忍得手呢？很多时仔女买完嘢带翻屋企，妈妈就会话啦：买埋咁多，唔知做乜？你觉得需要嘅嘢喺其他人眼中，嗰啲唔系必需品。每次同你讲买嚟做乜啊？你嘅回复必定系好有用噶，好靓啊，好平啊，好抵买。好少会话我有需要买，喺买嘢嘅人角度去睇，唔会谂咁多，买咗先算咯。当你越买越多，直至屋企所有物品堆积如山，跟住就会谂翻妈妈同你讲嗰句，买埋咁多做乜呢？然后先会开始谂点样处理咁多物品。早两日在一个讲玩具的讨论区，见到一篇转载自一本日本杂志的专题，内容关于玩具收藏家年老之后屋企这么多收藏品应该怎么处理，一个几严肃又值得一班玩具收藏家思考的问题，虽然带点无奈，但是又必须面对。其中一位年过50的玩具收藏家有咁嘅睇法，佢话以前年轻嘅时候，玩具会买三件，一件用作保存，一件观赏，另一件转卖。但系过咗咁多年，全部都系继续堆埋堆埋，而且当中收藏保存要花好多心思同金钱，计落唔系好划算。他还提到有一位朋友同样喜欢收藏心头好，最近离世，屋企人不知道怎么处理大量收藏，感觉好像留下了难题给亲人。另外也讲到，在每一个玩具人心目中其实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好像博物馆的地方，但是通常博物馆未必会出现，最多是租了几个迷你仓，最后买了的心爱玩具甚至没有拿过回家，直接摆了去货仓，到头来连摸下玩具的感觉都没有。收藏家亦提到，他有一位朋友存放玩具的货仓火烛，最后连喜爱的超合金玩具都被火焰融化，除了证明超合金不是无敌之外，亦都体会到无论几费心神，最后只会变成浮云，所以思前想后，为免将来出现的烦恼，开始卖啲珍藏。每个人都有自己喜好，你喜欢买玩具，他喜欢买包包，有人喜欢储唱片，亦有人钟情买波鞋。买的时候当然开心，买得太多最后不知道怎么办。 想来想去只是得两个方法解决。当你仍然有能力处理所有收藏品的时候，处理了它先啦。如果不是，细个开始听阿妈话，买咁多嚟做乜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望着你讲，也许更易，浓于水的三个字，从我降世一开始。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ing,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谢谢你的关顾，如同无上的爱护。年月漫漫多艰苦，你也永远有先担心我喜护。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心保护。 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金。 好啦，小白 听啊，呢、這个 点啊？ 小白系科学主任， 低 级 科学主任， 低级到爆啊，冇级添啊！ 但你都要讲咗呢个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啊，雷暴警告而家生效啊，有效时间去到11:45啊，大家留意啦。 嗯，咁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咁、都嚟紧啲有啲大雨啊，咁嚟紧呢个个零两个钟啊吓，咁留意住啦，咁遮啦。水靴啦，雨褸啦，咁样都可以稳定吓，咁着出街咁有备无患啦。好，今日咧饮食淘金啊，想同阿钟哥啦、Vicky 啦，先去分享一下咧，其中一个咧椒盐鸡翼，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咧？ 我中意。 系啊，你咁发觉我冇识人，我冇识得一啲人系唔中意食椒盐鸡翼， 因为椒盐咗嘅嘢咧，通常都好食， 野味啲啊， 系啊，啲味浓啊嘛， 系啊，啲味浓啦， 遮晒佢本身肉味啊。 其实椒盐配乜我都觉得好好吃。 椒盐濑尿虾，椒盐鲜 油，鲜油啦，椒盐 白饭鱼 豆腐 啦， 猪扒豆腐。咩？你头先咩鱼啊？白饭鱼啊，系啊，系啊，系啊。 一椒盐之后就得噶啦。 系啊，咁啊，椒盐嘅过程当然，譬如又要有好多嘅工序啦。其实系。大排檔是真的整得好吃的，因為大排檔可以很短的時間之內令到那個溫度急速上升，咁啊入邊咧 嗰個餸菜的而且確係可以仲保存得幾鮮嫩，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喺屋企我冇大排檔嗰啲火力啊，做唔做啲家庭版又好食噶？ 叫外賣啊！ 我都系谂紧点解钟哥会知嘅， 叫外卖 唔使叫外卖，今日咧即系如果呢啲行雷闪电嘅天咧，都即系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咁讲，即系叫少啲外卖，但系啲人又搵唔到食，咁啊就算系叫外卖嘅。嗰啲車手咧都要小心駕駛， 當然 都要小心駕駛啦。好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講咧，呢、這個就係椒鹽雞翼。咁啊點樣整咧？先準備定嗰啲急凍雞翼啦，咁、先解凍嘅。咁啊急凍雞翼咧，其實好多人屋企都會準備定一包兩包嘅、哦。咁啊市面上亦都唔難揾到一啲冇激素嘅。咁如果好似我咁屋企有小朋友嘅話，通常嗰一批咧雞翼咧就係叫做首選啦、一見到冇激素三個字咧，哇、買咗先。 係咪真係可以咁樣去劃分嘅咧？ 真㗎，冇、激素，咁佢寫我信佢因为消委会把关啊嘛，系、咪？ 因为我 味道上面有冇分别嘅咧？ 味道上面冇乜分别嘅、 我通常嗰个就系见到有就觉得系食得噶啦，有冇激素都系咁食噶啦。 我自己嘅心态都系咁，有冇激素我都系照食嘅。但系自从有咗小朋友之后咧，屋企一定会有啲声音，哇！你唔买啲嗰个冇激素嘅，哇，嗰啲贵啲。屋企个仔点啊？买就会咁啦。好啦，咁你准备定啲鸡中翼先啦。咁啊，溶咗雪之后咧，你就喺个鸡中翼拎住嘅时候咧，就汤，唔使汤烂佢嘅，千祈唔好汤烂佢，因为你食鸡翼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啦，本身拎住嚿骨咧都系一个享受嚟嘅。咁当然，有啲食法咧。就你放喺个嘴上边，然后就左右两边一扯咧，其实亦都可以将入边鸡中翼嗰两条骨一次过扯出嚟嘅，系、啦，有呢啲食法嘅。好啦，咁你先将一个 你手工好，整啲毛骨噶啦， 毛骨都得， 煮嘅时候起到佢先啦， 都得， 俾多个工序啫。 系啦，咁如果你想起骨咧，就喺个鸡中翼个尾嗰个位咧就加多，跟住咧就。一按咧就褪佢嗰个入边嗰个 鸡骨 出嚟， 褪出嚟 系啦，成条骨咧就褪出嚟，咁啊可以做到嗰啲叫做冇骨嘅鸡中翼啦。好啦，咁你切啦，咁啊先将呢一个解冻咗嘅鸡中翼咧就切咗啲坑纹出嚟先，然后咧就加啲适当嘅酒啦、生抽啦、老抽啦、盐啦、黑椒啦，跟住就将佢捞，咁啊一盘嘅鸡肉我当佢一磅咁样啦，咁啊捞匀咗佢先。先腌咗佢十分钟，先腌咗佢十分钟，好啦，跟住咧你就再加准备定一只鸡蛋啦，亦都准备定啲面粉啊，甚至乎咧就系生粉，咁啊跟住又再捞，即系要分次序捞嘅，好啦，你第二个步骤再捞完佢一轮之后咧，然后你就再腌多佢十分钟，其实唔腌都得嘅呢个时候，但系我就觉得腌咗咧。感觉上舒服啲，同埋咧腌完之后觉得佢啲味咧会纯正啲。好啦，然后仲要一个步骤嚟咯，咁你就可以准备定咧就系一个油炸嘅锅。嗱，市面上咧以前咧我屋企人咧都一开油锅咧用嘅油咧其实就好多嘅。咁但系而家其实坊间都有唔少叫做新派嘅油炸工具咧，其实佢用嘅油量比较上少嘅，咁啊未必用一个油锅啦，系用部机。咁你就放啲嘢，放嗰啲譬如我放雞足翼入去嘅，咁放入去咧就開始炸佢啦。咁啊炸到佢開始金黃色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 O K， 入邊已經好夠味噶啦，入邊已經好夠味。咁你可以喺嗰啲嗰啲街市就揾嗰啲一啱啱嗰啲椒鹽，其實現成嘅都已經得噶啦。咁你炸完佢上嚟之後咧，你就一盤好香嘅雞翼啦，已經食得噶啦。但係想再重啲椒鹽嘅味道咧，你就再揀下嗰個椒鹽粉喺上邊，或者 使唔使翻兜啊？ 唔使噶啦，唔使再翻兜噶啦。或者另外一種粉咧，我自己都幾可以俾推介俾啲聽眾嘅，就係梅粉。 哦， 係啦，梅粉即係都係一樽仔咁樣。係 咪即係好似台灣食嗰啲生果會點嗰啲梅粉？ 啊，係啦，類似嗰啲梅粉啊。咁你就直頭揼上去嗰個雞翼，你做醃嘅時候放上又得，或者你點嘅時候咧，即係已經炸完啦，點嘅時候點梅粉咧，其實都發覺個味道咧，你會出奇地覺得，都好 match 喎。咁天氣如果落雨唔想出街嘅話，就攞屋企嗰個急凍嘅雞中翼整咗佢啦。 好啊！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咧，我哋好似好多话题咧都围绕住落雨啊！咁我今日想分享咧都系关于落雨天嘅，因为呢几日都讲啊，今日开始咧至到下个礼拜初咧，其实都会落雨啊嘛。咁究竟点样？ 谂起以前嘅， 系点解啊？ 系中国挂念从前， 好多歌，好多歌唱啊！今日开心啊！ 我哋做电台嘅 播歌最重要系咪？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究竟我哋平时即系除咗落雨嘅时候， 候我哋着雨褛啊，有冇啲其实我哋日常嘅衫去着咗咧，亦都会方便啲，而且都会时尚啲、啊。 有趣、啊，原来咧第一次咧坐近少少 Vicky 做节目咧，佢啲做手咧好电视，即系佢每讲一句咧，佢有嗰下，即系好似我哋嗰阵时读传媒咧，即系啲同学咧有啲做 anchor 嗰啲，佢哋都有呢啲手啊，几时停嗰下咧，只手点样搭埋啊，点样怼出去？ 系啊， 我只手唔喐咧，我会讲唔到嘢噶。 唔系我啱， 唔知点解噶。 啱琴日睇咗一个就系所变咗一个教材啊，就系唔好咁样讲嘢咯。 系， 即系个手势就变咗。 收埋佢，唔好喐。 唔系唔喐， 唔需要，唔需要咁，但唔需要用手嚟带动你讲嘢咯。 系啊， 好自然啊！我 点解你要用手势啊？即 系 特别系拍电视咧，即系题外话，点解拍电视？ 唔系噶，我就算电视嗰边录 VO 咧，我只手都唔知点解要喐咧。 因为你紧张啊嘛， 讲得顺啲。 你紧张咪唔知道只手放喺边咯？你紧张嘅时候，你先至会留意自己身体嘅四肢嘅，因为你紧张啊嘛。但你唔紧张嘅时候，四肢喺度，你不嬲都喺度噶啦。咁点解要特别留意佢咧？因为紧张咯， 我好不自然噶，我好不自然。 你不自然地紧张咯，就 不自然地紧张系。我要学习 都系好嘅， 即系重视咯。 系啊，你啱啱做电台， 唔紧张系冇所谓咯。 我中意你紧张， 好。咁我继续下先。 你做呢一个表演行业，我哋要成日话多一份潇洒，即系你要挥洒。 有相机嘅， 系又啱。 潇洒， 潇潇洒洒的。 你估好似你咁咩？咁潇洒， 所以俾部相机我。潇潇洒洒的，给我潇洒的相机啊！ 即即即，等阵先，得翻几分钟，你快啲讲翻个享乐时代， 两分钟咋？ 好啦，其实咧就想讲啲咩咧，就系、是、想讲啊，除咗着雨褛啊或者着雨靴之外咧，我哋最好尽量啊，我哋着裤啊，尽量拣啲深色啲，同埋系贴身窄身嘅裤。点解咧？因为如果你松身嘅时候咧，系啊，我今日所以都着咗贴身牛仔裤，就系点解咧？当我哋即系大雨嘅时候，啲风啊雨啊横风横雨嘅时候咧，当佢来揈去条裤咧就好容易湿啊！ 哇，咁七十年代着嗰啲喇叭裤咪大件事， 系啊，同埋好容易揩到地下，即系会揩到地下啲泥啊、雨水污糟啊嘛。咁、除咗系窄身嘅裤，点解系深色系好咧？就是、因为当你啲雨咧滴到落去，即系唔会咁现一笪咁样，即系冇咁尴尬，咁就会好啲嘅。咁同埋咧，除咗着雨褛之外，如果要着挡风嗰啲褛咧，最好咧就着长身。即系嗰啲风褛啊，点解长身短身唔好呢？就系因为又系嗰句啦，横风横雨嘅时候咧，你着咗半身嘅话咧，咁其实都会湿到只脚噶嘛。咁、但系如果件褛长身嘅话咧，咁就可以遮埋条裤啦。 系，除非嗰件直头系雨褛。 系， 咁你就要好长啦， 长到即系落晒地咁样，或者全身遮晒咁先得。 系啦，系啦，咁然后咧就最紧要就系要有防水嘅单品。你哋个书包啊、背囊啊、斜孭袋啊，系咪防水啊？ 唔系， 最好有个防水嘅袋。 我用我身体遮住佢，我身体湿咗，我可以抹啊。 即系你揽住个袋， 揽住佢啊。 你宁愿你 我袋入边有电脑， 所以其实应该有个防水袋系最安全嘅，因为有阵时大雨到咧，真系你无法预计啊。咁所以咧，其实呢一样嘢咧都好需要。 如果大雨到咁样，我应该搵个安全嘅地方等雨势停咗先继续行。 有阵时工作需要都唔能够即系长时间都逗留喺一个室。内嘅地方噶嘛，系咪先？即 系 好多人工作要喺出边噶嘛，系咯，我等人都要出去。咁我今日，我今日唔记得带防水袋添，突然之间，我谂起， 攞个手抽袋笠住个袋， 攞嗰啲白色啊、红色胶 袋笠住个袋， 系啦，遮一遮。 我帮你开几个窿啦，等你睇到嘢。 咁另外咧就系关于雨靴啊，其实雨靴咧，你哋觉得着短筒定系长筒好啊？ 梗系 长筒 啦，型啲啊， 有型啲啊， 而家好多好靓噶啦，整到。 但系其实咧，如果为咗自己嘅脚嘅健康着想咧，其实短靴系好啲嘅。 吓 系啦，因为咧多数长嗰啲咧系真系会焗到，其实都可以噶。 系咯， 你换鞋其实系最好。 湿咗咪抹咯。 系啦，咁但系有啲人会觉得唔有型啊嘛，唔靓仔啊嘛。 好靓喎，嗰啲拖鞋。 梗系可以噶，你咁你唔想换鞋啊？直接着埋 人字拖， 系啦， 系啊， 系啦， 因为我系人。 唔系，等我讲埋先，因为长靴咧好容易焗住咧，你全日咧其实只脚都唔健康啊。 哦， 系啦，咁所以短靴咧就会比较好啲啦。咁以上咧就系少少嘅 tips 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越大感觉，离那清晨， 身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底线，寻觅着真。 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